30日内购买医疗保险，或有能力自行支付所有医疗费用。特朗普宣称新政策可以减少联邦政府的福利开支。臨時禁制令被指是在最後一刻落實執行，有移民團體估計特朗普的行政命令會令原本合乎資格的超過37萬人無法獲得移民簽證，而影響最大的就是親屬移民。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同乾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乾燥，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可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来在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是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呢亦都是有白元浩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的。外面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会现正生效。 晨光每日一格。 人要向前行，亦都需要不断咁样去到提升住自己，自己要系坚强、有野心，好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 有时候即使自己将自己成为一个自己讨厌的人，可能亦都是在所不计。为了自己的目的，虽然不可以说不择手段，但是要充满着野心的心态，才可以完成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Something to show ya, sexy lady. 呢首作品啊，《Mirror Kings Music》嚟自 Britney Spears 加上 Madonna。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六点十三分的时间，提提你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脑癫痫症咧，咁啊可以叫佢做咧就系癫痫症，系一种咧常见嘅脑部神经混乱，因为咧就脑神经嘅细胞，即系啊脑神经元之间咧赖以维系嘅电脉冲活动咧唔正常或者过度发放，或者出现咧就不由自主嘅抽搐、意识丧失，感觉咧就异常有一啲异常表现啦。维持数秒至到咧就几分钟不等噶。根据香港啊。脑癫痫症患者的非医疗慈善机构，他们的资料显示，本港大概有6万至7万人是患有脑癫痫症，而全球大概有5000万名的脑癫痫症的患者。好了，这个病成因可以说很多，包括初生婴儿脑部有缺陷，出世的时间脑缺氧，精神创伤，受感染导致就是脑部受创、脑膜炎、脑炎、良性或者恶性的瘤，头部受伤造成就是脑部组织受伤，遗传因素等等等等不同的原因，都继续就是包括中风、脑退化、酒精或者毒瘾上，即是毒品的上瘾。大脑是控制全身的器官的，当这个问题发作的时间，患者感觉或者就是令到他行为都会因为就是脑癫痫的局部地区而令到身体某一些的部分是不由自主地去到改变的范围和速度不断地去到不同的改变，通常发作的时间由几秒至到几分钟不等，发作的种类有成40多种，大致就是分局部性发作和全脑性发作的。好，等我们了解这个病多一点。局部性发作就是指只有部分大脑受到影响，即是脑内的神经细胞异常放电的现象只是集中在脑的一部分，一般就发生在例如是太阳穴附近的位置。局部性脑梗发作又分简单局部性发作和复杂局部性发作，有什么分别呢？患者感觉或者就是发生变化的时间，来嗅觉、听觉、视觉都可能会失真或者是扭曲的，并且就是感觉得到部分的身体例如面、手臂或者就是脚突然之间不由自主地抽搐。复杂性的脑癣症，即是那个叫做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指大脑里面异常放电扰乱患者的意识和知觉，例如会令到患者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甚至是不会有记忆的，发作的时间会头晕、很混乱，出现怪异的行为，就譬如咀嚼、重复地去不断地舐个唇、玩弄衣物或者就是附近的物件，漫无目的地去到行，情绪异常波动，例如愤怒、喊和大笑。当你遇到这一类型的问题的时候，例如发觉自己面好像有些不由自主的抽搐的、频密的，可能都是某一些的先兆，大家需要特别留意住。当然如果你说是都很多年都有这个问题的，也都没有特别的恶化的，未必就需要就是很紧张，就是很简单地去理解它为什么发生的成因，可以问一下医生的意见，这样的话呢就已经是可以面对得到了。但如果在一个先兆的时候呢，即是所谓病向浅中医，希望呢就可以及早预防到这个问题，或者看有没有办法问一下医生解不解决到呢。 才年月更加动人，夜里夜里 信你会得。给我爱你爱到最真，给我爱到最贪心，枕头仍然遗留深深的吻，沿途再抱拥不敢兴奋。给我爱你爱到最狠，给我爱到最逼真，枕头难遇其人，始终吸引自己一个人孤单去温馨。 这首歌曲张国荣《枕头》。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面的天气咧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气温会到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风势颇大，早上天气亦都稍凉。而家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就系生效紧嘅。我哋的而且确咧就系着重品德教育啦。原来教育界咧都有好多嘅朋友有好多唔同关于咧就系教育嘅金句嘅，其中有一啲咧喺教育界嚟讲咧可以话哇可能会可以排到头三名嘅金句。好啦，系啲乜嘢咧？我哋又睇下先咯。佢哋话到啦，道德可以弥补智慧嘅缺陷，智慧就不可填补道德嘅空白。香港咧就非常之崇尚咧就系醒目仔醒目女嘅，家长有阵时都要谂一谂啊自己嘅子女啦。智慧或者品德啊，边一样嘢较为重要呢？不过咧喺我哋传统嘅教育系统入边啦，无可避免咧就会比较上着重咧或者评估学生嘅智慧先嘅，因为咧就系够客观咧可以量化，品德咧就系操行嘅等级嚟嘅，所以有阵时都系睇个行为表现啊，咁啊老师咧就做一个嘅评估，就好难咧去到做一个嘅量化嘅。好啦，但系小朋友嘅角度又点睇翻大人呢？有直接小学的校长就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调查，关于就是学生心目当中好校长的素养特质。 这个呢就是睇返啦2017至2018年度进行嘅一个调查。结果最多人揀选嘅呢就是最高五项排名啊，是咁样㗎。好啦，最重要嘅呢，好啦，我哋第五话不如第五开始睇啊。58.3% 呢就是要公正。另外第四呢就是要公平。好啦，第三呢就是关心学生啦，同埋关心老师嘅。另外呢就是第二则，就是爱亲近其他人。第一呢就是仁慈同埋和善。其他呢就好似譬如善于聆听啊，以身作则，做事负责啊，能干啊，懂得管理学校，管理到井井有条呢，都并不是呢就是学生心目当中啊最希望具备嘅五个特质嚟㗎。有些校长就说到了，一班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就是香港的未来领袖，必须就是有抱负，两文三语必须就是好好地掌握之余，更加要具备良好品德和宏观的视野。品德始终就是做人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质。校长亦都同意咧，就系道德啊，系可以弥补智慧嘅缺陷。佢甚至乎咧，就系觉得咧，有足够智慧嘅人咧，都会知道品德啊系有几重要。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好多时即系好似文章所讲到啊，可能由细到大，我哋都系比较上咧，就系香港嘅教育着重咧就系成绩，因为成绩可以量化啊嘛，我哋可以填写啊，到底背书背到几多，或者数学你嘅数学题可以计啱几多。咁但係当讲到品行方面呢，就好难去到用纸同埋筆呢去到话俾你听啊，我会做啲乜嘢好人好事。好难呢去到用一啲文字上面呢去到量化嘅。咁但係咁样并不代表呢就係唔需要呢就係重视。相反就正如刚才文章所讲啦，道德呢是可以弥补智慧上面的缺陷，有智慧的人更加明白就是道德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要想一想这一方面应该怎样才是为之啱。面对着很多未知的因素，我们都应该更加用我们的道德观念去想一想什么是啱，什么是错。 嘅作品嚟自容祖儿《未知》。先听听咧就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太古城中心外，寻日晚上有市民遇袭，五人受伤，当中两名男子危殆，一男一女情况严重，另外一人情况稳定。多名伤者包括民主动力召集人太古城区议员赵家贤，佢被人咬甩耳仔，另外亦有人被刀斩伤，涉嫌施袭嘅男人亦被人围殴。警方话有最少三人被捕。有伤者的家人说，有人突然拿出一把刀向人施袭，并以拳头打其他人，即使已经倒地仍然继续被人袭击。赵家贤是今届区议会太古城西参选人，同区参选人还有经文联的丁王。大批防暴警察凌晨过后，在将军澳尚德村和广明苑外围施放多轮催泪弹驱散，亦多次向民居的平台发射催泪弹。现场消息说，最少三人受伤，被送上救护车。其中一人由担架送上救护车的时候需要固定头部。科大学生会证实，其中一名伤者是科大本科学生，怀疑躲避催泪弹期间由三楼跌落二楼受伤，需要送院抢救。伤者家人和科大学生会成员已经到医院了解情况，据悉伤者需要接受手术。广明苑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柯耀林表示，防暴警员午夜后向停车场上层发射催泪弹，有人从尚德村一个停车场的三楼跌落二楼，伤者当时出现失禁和血液呈浓稠，估计他是被催泪弹击中。柯耀林有参加区议会广明选区，同区参选人是现任区议员民建联的庄元东。政府严厉谴责在多区出现的袭击和破坏行为，批评危害市民人身安全和扰乱社会安宁。对于昨晚在太古城发生的伤人事件，政府发言人表示深表遗憾，并严厉谴责暴力行为，呼吁意见不同的人士放下分歧，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强调不可蔑视法纪，行使私刑。发言人说，有蒙面暴徒昨日下午起肆意破坏港铁设施和个别商铺，导致不少大型商场提早关门，令多区陷入混乱和恐慌。有人又在屯门区堵塞商场主要出入口，罔顾大众安危，批评如果商场发生紧急事故，将严重阻碍市民离开，情况不堪设想，应予强烈谴责。发言人又说，警方必须果断采取驱散行动，拘捕涉嫌违法者，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港铁表示，由今日到今个星期五，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30结束。至于今个星期六日，服务就由晚上的10:00结束。机场快线今晚11:30起只提供香港站到机场站的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晚上10:30起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90分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早上天气稍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你话 俾我知，系咪唔跟我走？ 老婆，我系会自己一个人留喺香港嘅。 你真系唔跟我上大湾区一齐住，系咪收埋第二个？ 老婆，我唔想同你犯法啊！你知嘛？我哋个公屋单位咧，如果有超过三个月非经常持续居住或者丢空嘅话，可能就会俾房屋署收翻个单位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房屋委员会联合制作 《公屋快活人》广播剧， 逢星期二喺《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冇谂过残疾人士点样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冇大家嘅配合，佢哋都仲有好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俾佢哋上先落先，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咁就可以一齐快乐同行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啦，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直播室入边咧，都系有白卷浩继续陪住你哋嘅，咁啊一齐起身啊，一齐咧就面对各种嘅挑战吓，咁啊大家要努力啦。出边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51%嘅，咁啊要留意住啦。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噶。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结结报纸咧都有唔少嘅调查啊，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呢个咧就系关于学生精神压力嘅问题啦。一直以嚟呢个问题都系备受关注。咁啊，香港城市大学早前啊就喺全港八间嘅小学推行一个叫做正向教育校本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用以减低小学生的负面的情绪，发现有 27.6% 的小学生有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的焦虑， 10.2% 有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的抑郁。问题呢都是值得关注的。城大呢在前年9月至今年的8月在全港8间的小学推行一个正向教育校本计划，希望就可以减低小学生负面的情绪。今日内容咧就包括教师培训、家长讲座、学生正向教育课程、课外活动等等。今日城大咧就喺今年啊6月至到7月就计划进行咗评估，以问卷嘅调查形式访问咗超过1800名嘅学生，大概1700名嘅家长以及超过200位嘅教师，用以了解咧佢哋嘅心理状况。调查发现有 27.6% 的小学生是有中等以上程度的焦虑。刚才说过了 ,10.2% 就有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的抑郁。另外有 76.6% 的小学生幸福感指数就是中等或者以上程度的。但是仍然有 23.3% 和 10.2% 的小学生分别显示就是低幸福感和高孤独感的。所以呢23.3%和 10.2% 的小学生我们都要特别关注他们。调查也发现有部分小学生就表示受到家长严重的精神和身体暴力的对待。严重精神就占了 2.8%, 身体暴力对待占了 2.6%。调查也发现学生就学习的动机较高的。有多少呢？有 97% 和 87.9%。小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校的归属感呢，其实都是普遍来讲都是不错的，中等或者以上的程度。好了，教师方面又怎样呢？ 116.1% 嘅老师啊，具有中等或者以上程度嘅幸福感；有22.1% 嘅老师咧就显示啊，具中等或者以上程度嘅负面情绪。家长方面都有近80%咧系具有中等或者以上程度嘅幸福感噶，不过咧都有13%啊系有中等或者以上程度嘅负面情绪。好啦，学者就指出啦，学校可以将正向教育核心元素同埋学校嘅理念、愿景同埋校训等等结合，等正向嘅教育配合学校嘅发展计划。学校的价值和品德教育建立正向和谐的校园文化，更加就可以进一步加强就是家校合作，即是家和学校的合作，举办更加多就是家长讲座和一些亲子活动。亲子活动都很重要的，因为可以等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出席，同子女出席不单止只是一个亲子活动，更加是互相认识的一个机会。有时候要叫家长呢，喂，不如个星期你想一些节目，就是想到头都爆。咁学校呢有啲亲子活动呢，其实家长参加跟住投入，其实就已经足够㗎喇，几好呢。更加希望呢就宣扬对于子女嘅施以就係精神暴力嘅不良影响同埋改善嘅方法，用以家长呢就係提升一个呢就係亲子自我效能感。希望多啲唔同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就係无论家长定还是学生啦，都可以有更加正向嘅观念同埋态度呢，咁样就好啦。不过呢要懂得爱呢都是要慢慢教的，教之余有时候都应该感受一下到底心里面的感觉爱又是什么一回事。 大地静下了任我躺卧，然而他似白雪不断融掉留下我，没法一世抱着过，还有一刹笑着过，凭这感觉爱下个，难道我会愉快得多？大地静下了，没法安坐，尤其他趁白雪挡住眉目回避我，轮廓一再震撼我，情绪一再跃动过，时间不会算白过，长夜再冷亦有心锁，如何可以不爱他？莫非生命只配有一个他？到了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行回忆再做这稚气的笑话，如何可以不爱他？命运种下什么偏差？用最多的心血换最深的直线，从此再遇上火花，也会擦亮这个伤疤。但愿冒着雪，亦要相聚。他似幻觉中被埋在年月里，忘记知觉错或对，知觉错或对，时间总会过下去，总会过去，还会找那个伴侣？难道我会独个隐居？如何可？生命只配有一个他，到了没法相处，再去记他好处，凭回忆制造这稚气的笑话，如何可以不爱他？命 谁当的心愿，换最深的这处，从此再遇上火花，又会擦亮这个伤疤。 好似安加上叶德娴，教我如何不爱他。一样都是要教的，要找来女主人美美上来教下我们。教些什么呢？当然教下我们煮些好吃的便当，翻工个个都累的，但是问题有些好吃的东西帮我们打下气，人都精神一点。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没有计啊？ 不用下下补的，听着我们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嘅时间，即场便当咁啊！今日啊，除咗有我之外，仲当然啊有阿咪咪 Chan 女主人喺度啦。 你好， 你好， 早晨。 今日风骚咗啲， 今日咧要扮晒嘢，有啲甜头咁嘅声音啊？ 点解咧？ 因为我哋又进入翻对唔住系列啦。 对唔住系列嗱，对唔住系列咧，之前已经舐过好多次，所谓舐过好多次嘢咧，系发觉你又话对唔住，结果啲嘢真系好食到不得了嘅， 并非咁对唔住， 并非对唔住，我嗰啲真系 sorry menu 啦， 你嗰啲真系 sorry， 我嗰啲 sorry menu 啦，你今日呢一个即系你操即系叫做叫佢做呢个 sorry 系列嘅系啲咩咧？ 点解佢会列入 sorry 系列咧？因为实在太 式系咪啊？ 太容易煮啦！ 太容易煮啊！ 竟然咁耐都冇提及过喎。 系 系啊，我都成日食，即系屋企。 我知啦，得啦，唔使啦， 系咩？ 帮我准备个水壶， 系 杯面啊嘛。 俾杯面，俾杯面真系多叮多时间嘅啫。 咁犀利？ 系咯，简单到咁，我都系成日自己夜晚晚好想食嘢嘅时候，呢个又系好容易煮嘅嘢，竟然从来都冇分享过。就系、是、应该话。家家除了有一本难念的经之外咧，仲有家家有一款不同的番茄炒蛋。 喂，番茄炒蛋你觉得啱喎？ 系啊， 我真的去不同人屋企咧， 个个都唔同味嘅， 唔同帮派的番茄炒蛋， 系 有啲咧系好 juicy 嘅，有啲系即系食落去咧嘅时候，哇，嗰啲鸡蛋嘅味道、蛋香啊，同番茄嘅 fusion 嘅感觉， 系 有啲咧。我唔可以用干蒸蒸嚟形容嘅，系比较有咬口，比较有实体嘅感觉嘅，系啦，都几多唔同帮派 嘅、 哦。 我就真系麻麻地嗰啲有咬口嘅番茄炒蛋，即系喺我嘅概念里面，番茄炒蛋系一定系好多汁啊，系啊， 湿嘅， 系啊，好送饭噶嘛， 好 juicy 嘅， 嗯， 系啦，即系要。离远已经闻到蛋香，而唔系闻到镬嗰阵嘅香嘅。 系啊，咁、啊、然后有啲人会加洋葱， 嗯， 系啦、啊，有啲人就会加葱， 嗯， 唔同嘅做法啦。 豆角有冇听过？豆角， 豆角摆落番茄炒蛋，唔系吧？我唔食啦。咁我会分开两个送咯，一个豆角炒蛋同一个番茄炒蛋咯。好恐怖啊！ 你嗰两个咪人哋谂住 fusion 啊嘛， 咁 咪番茄炒蛋再加埋豆角落去， 都得都得都得都得都得都得。我嘅番茄炒蛋同你嘅番茄炒蛋唔知同唔同啦。我嘅番茄炒蛋咧，我煮嘅时候咧就会将个番茄就呃爆佢嘅，真系 呃爆， 即喺个镬度咧已经整爆佢。 用咩番茄好？ 系啦，嗱，我妈咪就梗系会用嗰啲大大粒，我哋最正常食嗰啲番茄大番茄啦。 拳头咁大嗰啲嘅。 系，但系因为我发现而家好难买到。个番茄又香又甜又好吃，好、难揾到、 通常咧，因为我哋话超级市场容易买到嗰啲番茄咧，番茄味唔够鲜。 系啊， 佢系番茄， 系、 番茄味好淡啦。 系啊， 佢系有番茄嘅汁喺度，但系食落 同埋偏酸啊！而家啲番茄， 都觉得有呢个问题。 所以咧，我就开始自己煮嘅时候咧，就会奢侈啲啦。我会买几款番茄嘅，车厘茄啦，同埋而家有啲番茄咧，一个定咧抽住十几粒嗰种咧，一条长盒咁样嗰种咧，又或者有啲杂色嘅番茄咧、 有啲 系啊系啊，啡啡地啊，红红地啊咁样， 总之蓝蓝地有冇啊？ 呢啲我哋空口冇啊，落咗毒咩？呢啲空口。好食都包甜嘅番茄， 系啊系啊， 真系冇 就咁清水果个夹夹夹噶啦， 系啊系啊，呢啲番茄仲嚟番茄炒蛋咧，即系你唔好觉得哇好奢侈啊，好贵啊，你都系自己食落口啫， 系啊， 系啊， 系真系 自己翻工咁辛苦， 梗系啦， 梗系食落， 梗系食好啲啦，系啦。咁你亦都可以用呢啲番茄搭翻我哋正常嗰啲番茄咯，即系万一嗰啲冇咁靓嘅时候，都有几粒靓嘅搭埋咧，咁嗰啲番茄就真系冇得顶啦，系啦。咁我通常咧会开开镬咧就落姜落葱爆一爆先嘅，然后咧就摆番茄落去炒啦，就然后个炒番茄咧点都会。就真系呃啊！揾个镬铲咧，镬背咧呃佢呃佢呃爆晒啲汁出嚟。 哦，即系嗰个番茄咧，系用一个呃爆嘅方式去到整爆佢，而唔系之前就切片，切粒就唔系嘅。 如果大个嗰啲都要切去四块先嘅、啊，但我通常切完再呃爆佢。 喂，切片其实佢嗰个挥发性会唔会都系都劲啊？ 都劲噶，都劲噶，你都切咗咪放去快啲咯。但系我中意咧嗰种有一种烂咗嘅感觉个番茄煮、啊、番茄炒蛋，我 哇， 你 个人 真 系 destroy 系啊系啊系啊，我觉得、那個、 你有呢 铺 人 嘅 系 啊，嗰、那个感觉 juicy 啲啊，系啊， 你就系中意爆嘅 boost 系啊，同埋你煮嗰时好大发泄嘅，呃你啊咁样。好开心啊！ 好多汁啊！ 系啊，好开心啊！煮得咁咧，我嗰个巧妙咧就系、是，一定要落茄汁，一定要落茄汁， 系番茄炒蛋再落茄汁， 系啊，系、一定，即系嗰个多少就适随转变啦。因为茄汁佢又有番茄味啦，又有酸味啦，又有甜味啦， 提鲜， 佢帮你搞晒噶啦。其实， 哦、 我唔知道其他人有冇落茄汁， 冇、 哦，讲即系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之外，就家家有一个唔同嘅做法。 花雕 系唔会啦，我谂今次就唔使落花雕啦，各位听众吓。 成日话乜鬼都落酒， 系啦，番茄炒蛋未试过，大家去试下，话翻俾我听得唔得？我就未试过啦，系啦。咁跟住就系个番茄汁就搞掂啦。蛋方面咧就有几款做法嘅。 喂，咪先，蛋你觉得用咩蛋好 咯？咩叫咩蛋？ 湖北蛋好啊。泰国蛋啦、啊，美国蛋啦、啊，日本蛋啦、啊。 我近期食新加坡蛋，我几中意。 点解咧？ 唔知道、啊，超市有一只蛋系啊，香啲啊。 系啊， 系啊。泰国蛋我就麻麻嘅。 泰国蛋就抵食咯。 系啊，但系泰国蛋我觉得个蛋香就麻麻嘅，放我系啊。 湖北蛋都香嘅。 系啊，但系你如果超级市场好少买到，街市 街市就 买 湖北蛋啦。但系超级市场就买到新加坡蛋。 系啊，而家基本上有新加坡蛋，唔错喎，大大只噶。系 啊。 幾 但又冇日本蛋咁貴嘅。 差唔多，我覺得佢比日本蛋仲個蛋味唔同嘅。係啊，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先。 可以試一下。 新加坡有農場啊，原來。 原來有咯。 細個地方。 可能佢唔使農場咧，個飼養場就搞掂咗隻蛋咧。 仲可以輸出去其他地方。 係啊，真係唔錯啊。真係唔錯，同埋大大隻嘅喎。係啊，真係唔錯嘅。 試下先。 可以試一下。 試一下。 咁我整蛋咧，你嘅番茄炒蛋個蛋係點㗎？ 咪打烂佢，跟住喺度炒 蛋， 系炒蛋咁样。 你会炒咗个蛋先，将煨落个汁度，还是点咧？ 我会炒咗个蛋先，跟住咧又一路炒，其实是一路落汁咁样。 系通常都系煎咗个蛋啊，炒咗个蛋先。 我自己中意另外一种嘅整法咧，日式少少嘅。 我知啦， 系啊， 一个汁 裂嗰只咧，暗裂嗰一只又系第二种嘅方法，系 啊，所以我屋企都有几批嘅。 系 啊，自己都有几批。 系我自己整就一定系会整日式嗰只嘅，因为。即系食落去嘅时候咧，有时用刀叉喺度切呢个番茄炒蛋， 然后感觉日 feel 啲， 觉得咧就 fusion 好多，跟住再落啲木鱼喺上边， 啊， 木鱼咧，跟住再煎少少嗰啲嗰只沙律酱，系啦，咁食落去嘅时候觉得好幸福咁嘅感觉， 嗱，几好。我只系咁以分享一下，提一提大家整番茄炒蛋，啊、你啊即刻无啦啦搞咗个日式暗裂饭啊！咁你话系咪好开心呢个饭盒？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呢个真系得、啊， 所以呢、這个都算系对唔住系列入边嘅，都算高分啦、 啊，都高分呢、啊這个。嗱、啊，不过即系点样可以令到嗰个蛋系可以保存到嗰个 juicy 嘅感觉咧？系、啦、 啊，所以就系要一定嘅番茄汁多咯。 嗯， 系啊，你如果干掹掹嘅话，翻去再叮嗰个饭，嗰、那个蛋你都。觉得哇，食到都惊啦、 啊！所以就关键就系咩咧？你炒嘅时候要特别炒得多水分， 系啦， 因为你要预咗翻去叮嘅， 系由佢自己叮咁走啲水分， 就唔可以咧用翻平时嗰啲方法，就 系 炒完佢 咬口嗰个真系唔好啦， 系啦，又咬口，但系你系谂住咧翻到嘅时候就攞张湿纸巾去冚住佢，平时有阵时系得嘅，但 系 你已经炒干咗啦嘛， 系 冇噶啦，啲水走咗噶啦，即系。水为财嘛，梗系 keep 住佢啦，系咪先？ 所以番茄炒蛋饭都系一个快靓正， 嗯， 系啦，想带翻公司食嘅一个饭盒。 快靓正仲要平咧， 系啊， 系咪？ 容易搞噶，其实都。 大家试下呢个番茄炒蛋，唔该晒，咪咪，拜拜。 一讲起早餐咧，哇，譬如番茄炒蛋咁样，你个谂起台湾嗰啲好大份好大份嗰啲秋子早餐啊嘛。 就让爱更动人，就让爱更永恒。只因我为爱而生，只因为我为爱而生，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人生为你而生存。只因我为爱而生，只因为我为爱而生，就让我越爱越火，越陷越深。 作品嚟自五月天，为爱而生。因为大家朝头早食一个早餐，入面都系包含住好多嘅唔同嘅爱喺入边。咁啊，食咧除咗饱足之外咧，心灵上面亦都有一种好满足、好有爱嘅感觉噶吓。先听听中文哥哥龙虎帮嘅推介作品啦。转头神光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感动别人前，先感动自己。 你要更硬朗，无地未去闯。像一粒沙跌宕，雨雨就黄花红花。 也要再盛放，奋力浪高于光，无穷地澎湃，心里那种暖迷荧光，荧光，你是。

好辛苦。 哦，特別其實唔係咁開心， 真係練得好辛苦。 我估你要保護家庭啊，有陣時譬如即係唔同嘅事件啦，咁你都多啲要留喺屋企嗰度啊，睇住小朋友，或者出去買嘢。舊時可能淨係即係太太同小朋友出去，唉，依家都唔好啦。我揸车送你哋去啦，即 系 有嗰一下 会啊 会 啊会啊， 嗰一下就用咗啲时间喺嗰度。 所以咧，礼拜六嘅时候咧去练习咧，我真系觉得条路其实好熟噶，即系条路熟咧，已经系令到你个人个心理压力冇咁大。因为如果你条路唔熟嘅时候咧，你会心谂你知，即系行山有一样嘢就系、是，哇几时到啊？跟住啲人侧边即系一定喺度讲呢句噶啦， 好快到， 好快啊！前面带我弯啦，到 系 呢句说话，千祈唔好咁容易轻 信 啊！系啦，但我又觉得咧，咁样讲咧，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你对嗰啲可能啱啱头一两次咧，行山嘅朋友，啲小朋友、年轻人，可能对佢哋嚟讲咧，前面真系仲有一两五分钟到啊，五分钟啊，跟住五分钟之后又五分钟咁样，可能真系有机会氹到佢哋继续行。但系对嗰啲咧，譬如系 初学者。 唔係對嗰啲已經係有咁 老手 經驗啦，唔好話有經驗嘅行山人士咧，你同佢講仲有五分鐘到咧，其實係真係唔好啊！點解咧？因為佢可能預嗰個體能就係、是，喂你話俾我聽五分鐘，咁我五分鐘我最後爆咗佢啊，即係 快啲或者 成 係 行嚟行去都唔到，但你翻嚟同佢講。其实好老实讲，我哋仲有半个钟先到，咁佢都可以调整翻自己嘅心情。你话半个钟，咁啊半个钟咁样，系咪先？所以条路熟咧，系个压力咧系冇咁辛苦啊。咁我条路已经好熟噶啦，我就知道个几时又转弯，几时又落车，几时上车，连记得级楼梯都就嚟记得噶啦。但系咧，真系觉得可能呢两段路咧实在太辛苦嘅关系咧。咁我啲即係辛苦都唔緊要，我啲隊友操得快，我啲隊友係要半跑半完成。如果你慢慢行咁啊，一直即係聽下雀仔唱歌咁，梗係冇乜所謂啦。你要跑又成咁，所以我就覺得哇，都幾辛苦。 咁加操咯， 又你講得好啱啦。激起我呢一個嘅決心咧，就覺得應該喺呢段時間，除咗要調整好自己個食物之外咧， 係 更加要多啲。加操同埋多啲俾身體休息，恢復得快先可以操得多啲咁樣。 係啊，咁呢個都係正嘅。咁啊，星期六日揾啲户外活動啦。 咁你咧？你星期六日做咗咩？ 我做節目咯，同埋打波咯。係啊，有個比賽都進行之中嘅，咁都幾開心啊嚇！同禮拜日嘅時候抽咗一兩個鐘頭時間，同啲好朋友打下籃球啊咁樣啊，係開心嘅事。咁啊，琴日做完節目就即刻去咯。哇！琴日天氣幾好喎，好容易咧喺天空入邊咧。就影到咧一片片嗰啲 紅色啊， 係啊，嗰啲雲咯，咁啊日頭嘅時候就一片片雲，咁啊日落嘅時候就橙 紅色 啦，即係好似頭先 紅葉咁樣啊， 係啊，咁 喺個天嗰度好大塊紅葉， 係啊，個感覺都幾正嘅，不過之後就翻咗屋企食飯啦， 咁啊好咯， 始終夜晚黑好難搞噶嘛，無論交通嘅情況啦，以至發生嘅人和事都好難搞啦，咁所以就五點零六點就即刻翻屋企，即係招呼下朋友食下飯咁樣啊嚇，咁即係 有冇食大閘蟹啊？ 冇啊，未。 尋日夜晚，黃昏嘅天空嘅顏色啊，真係好似大閘蟹啲網咁樣。 小白你講得啱啊，我未開蟹櫃今年真係。 开下咯，系咪？ 我喎，系啊， 系啊， 好，知道， 几好啊！ 等我买下啲大闸蟹，同埋依家啲大闸蟹好好噶，你唔使真系揸车去嗰啲大闸蟹铺买噶嘛， 啊、 即系有好多到会啊！ 我寻日都试咗咧，就系上网落 order， 跟住佢真系送去你屋企，即系你知我住 Shankara 嗰啲地方噶啦， 远少少啫， 系啦，远少少， 咁佢都照送， 佢照送啊！咁当然你一定要买定一个金额啦，咁我又好。 系 啲鄰居同我夾粉， 幾好，係咪？咁但係就冇得揀蟹咯，咁樣嘅咁樣係方便咗，但係就冇得 你 講好似蟹鋪，你即係雖然喺蟹鋪咧，都係佢話乜嘢你就 要信噶啦， 你冇得攞喺手， 你只能夠攞起手嘅時候都係或者撳下佢，睇佢隻眼有冇眨下，即係唔係眨啦，佢喐下咁樣， 即係掛咗未咯？係 啦，即係生唔生猛啦， 通常都 係生唔生猛啦， 通常都係買啲生噶 啦， 冇理由買，即係嗱。佢生咧，買到你翻屋企咧，佢瓜咗咧，另一件事。但係你買嗰一刻咧，如果已經瓜咗咧，就好大件事。 即感覺上唔新鮮啊嘛，係咪先？咁我覺得即係我呢啲落 order 方式，咁佢嚟到嘅時候咧，佢好大個嗰啲保温袋嘅，保温袋送埋俾你咁樣嘅。咁佢入邊有曬鉸剪啊、餐具咁， 醋啊嗰啲， 係啦，乜嘢紙梳葉乜嘢都有齊曬。跟住咧，佢嗰啲鞋咧。 我隻隻都係生猛嘅，我呢個又真係事實嚟嘅。 好，咁啊，一陣你提供， 即係我都第一次 試俾我試下訂你嗰間啦嚇。 我要問下先，因為我鄰居幫我訂。 好啊，好啊，好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7点13分的时间，晨光交通天文台今天朝头早咦有斑马 Sammy、哦、 斑马 Sammy 早晨， 是、啊、大家好，早晨、啊、 之前 Didi 着完那件斑马衫之后，这件跟他可以说是姊妹装来的， 我经常跟他撞衫的，我经常都跟他撞衫， 是吗？ 不过讲一些紧要的事、啊、有关港铁呢就有些改变、啊、现在就分了星期一至星期五啦，和同埋星期六和星期日两个时间的，先讲星期一至星期五啦，港铁各条线路除了机场快线，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时间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服务就会在夜晚的11:30结束，星期六日就会在夜晚的10:00结束。机场快线方面，夜晚11:30至到尾班车就只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就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夜晚10:30起暂停，而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就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另外提提大家，如果行港珠澳大桥的朋友留意，因为受到强风关系影响，现在港珠澳大桥条主桥中快线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低至每小时60公里的。隧道方面都 OK 的，照旧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就已经有车龙了，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已经慢车了，龙尾就果啦、 哦哦。我留意到你讲将军澳隧道那个位置的时候呢，讲了他照旧先，即是他成日都是塞车的那个位置。 是啊，跟红隧通常都会有车龙一样咯。咦，头先你呢啱啱讲行山啦、啊，你话 你有兴趣啊？ 唔系啊，最即系点讲，好令人满意就系系咁话，嗯，就快到啦，就 快到。 我醒起咧，上次去旅行咧，咁、啊、我行嗰、那个唔系行。挪威嗰个魔鬼之舌嗰支山， 咁咧估唔到，突然之间同我讲挪威行山、啊， 系我都唔知点解，我识亲啲朋友啦，一系去韩国，都系行山嘅，我都唔知点解。跟住，但系我重点去嗰次咧，系因为我想睇雪，因为我未见过雪。咁、我朋友就话：，哇，不如行呢个山啦，佢有一段路 系 有雪， 系 啊。 天地反常。 后来都唔系嘅，去到最高可能唔够冻啊，所以都啲未有雪咯。但系最重点系嗰、那个。即系嗰个点啊？行山嗰、那个有我哋跟咗个 tour， 咁之后有个外国女人佢会带我哋行噶嘛，系啦，有个女士啦。咁跟住咧，佢我唔知系咪外国人嘅风气咧，佢又系咁讲话，就快到啦，嚟紧 the last upper peak 啊，咁样 地球嘅人都系会咁讲噶，话俾你听啊。 系咁讲啊，最后一个山顶到噶啦，最后一个山顶到，之后行完一个顶。喂，又有一个顶嘅咁样， 佢惊放弃啊，可能系嘛？ 跟住，但系都令人鼓舞嘅，因为我唔系行开山嘅，即系 搞得掂系嘛？ 我朋友哇，真系搞唔掂啊！夜晚嗰个脚趾公咧行落嚟咧，顶到真系会好痛， 因为肿啊嘛，已经 系啦，跟住 水肿咁。 因为我朋友就同我讲话，哇，呢、這个山就唔系讲笑嘅，你准备好未啊？即系话轻松啊，冇问题嘅。但系咧，嗰、那个即系嗰个女士咧就解释翻嗰个山咧，佢话。嗱，我記得好似十月尾去啊，佢嗰度咧寫住11月封山，因為11月開始就會有生命危險，就唔俾人行。之後嗰陣時我就話，OK 啊，冇問題啊。咁我哋五點去到嗰度，朝早五點啊，跟住行到夜晚7:00。 哇！ 好爽。跟住即係最好笑係佢鼓勵完啦，去到真係最後尾去到山頂啦，跟住我就話佢就。即係啲外國人，你知啦。佢話：耶，我哋 we did it 咁樣噶嘛，又係好正面咁樣。跟住我就話：耶，我哋做到啦，可唔可以嗌直升機啊？會啦， 係啊，就 諗起呢個 啦， 好好笑啊！真係 落山有陣時都辛苦啊，唔係淨係上山辛苦啊，係咪？落山嘅時候落到咧，即係大髀啲肌肉咧好鬼痛嘅有陣時， 同埋個腳趾公咯，都係 腳趾公啦。 大家一齊做運動啦。 好啦，唔該曬 Sammy。咁啊，天氣方面啊，問下 Barbie 先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早晨好。 早晨，出边天气点？我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哇！就系要揾你教下啲皮肤点搞先得。 喂，今日真系都几干燥，因为咧迎面而嚟吹过嚟嗰啲风咧，除咗凉爽咧，仲系干噶。咁、不过咧，其实咧又干又凉咧，呢种感觉咧，其实就真系非常之舒服嘅一个秋天啦。咁而且咧，即系其实见到周围环境咧，尤其是树啊。或者啲花草咧都有呢个风会吹住嘅时候咧，其实朝头早行过咧，嗰种感觉系好 fresh 嘅。咁啊，同埋咧，真系咧，朝早咧见到蓝蓝嘅天空啦，今朝早嘅云咧都好靓，可能因为有风嘅关系啦，咁都系吹到咧，即系好有花纹嘅。咁啊，加少少幻想咧，都可以见到天空有唔同嘅一啲形态嘅云啦。咁所以咧，一个星期嘅第一个工作天啦，如果叫做今日要翻工之前两日放过假嘅朋友仔咧，真系可以当系一个咧新嘅开始。咁啊，展望下个蓝天啦，咁啊希望对自己嘅工作同埋生活都有一个希望啦。 系、都啱啊，即系日常生活入边咧，要揾多啲办法令到自己啊保持住咧就有开心嘅心态先至得噶。冇错、上天啊冇离弃我哋，今日嘅天气咧都唔错，俾我哋望上去嘅时候，令到你嘅心情咧都豁然开朗多啲啊吓。好，唔该晒 Barbie， 咁啊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好，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啊，吹北。风啦，系咪先？所以又干啦，又凉凉地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风势亦都颇大。早上天气稍凉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再听埋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朱海婷 Hedy 喺呢度啦。咁啊，请嚟我嘅嘉宾啊，就系何安达 Andy。早晨， 系早晨 ，Hedy， 各位早晨。 Andy 啊，今日咧呢个都系一个嘅早餐时段啦，但系咧想讲一个咧比较重口味啲嘅题目啊，就系食下呢个鹅肝或者系鸭肝啊吓。因为咧喺最近新闻上都听到咧，就话纽约方面咧就有一条法例咧就话咧系通过咧系唔准啊吓啲餐厅啊再售卖呢个系 free grass 啦吓，可以系鹅肝或者鸭肝咁。咁呢个系一个咩嘅事情呢？ 系啊，呢、這个其实纽约市就过咗条法例嘅，就等紧个市长签名，咁就作实噶啦。咁、个行业就好大反应嘅，就觉得哇呢个系即系都叫做名菜啊，喺啲餐厅里边都好受欢迎一道菜式，咁可以禁咗佢咧咁样。咁呢个系美国嘅情况，咁其实越嚟越多地方咧都开始有呢啲法例噶啦。咁喺英国咧，即系英国。個國會裏面咧，其實都試過想做呢一步嘅。咁、大家知道啦，我哋成日都啲新聞都聽到脱歐、脱歐、脱歐咁樣。咁脱歐嘅意思咧，即係而家其實喺歐盟裏面啦，即係包括英國啦，就佢哋啲貨品咧就自由流通噶嘛。咁就唔可能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唔俾，譬如話鵝肝輸入去英國咁樣嘅。咁但係英國咧就個反對黨啦、工黨咧，就喺去年咧就試過咧就入一條修正案，咁就趁咧就大家講緊脱歐嗰啲安排嘅時候咧，佢就想改其中一條叫做農業法例啦，就因為將來脱咗歐之後咧，咁佢就可以就直情咧就話我嗰條法例就唔俾鵝肝咧再輸入去英國啦， 因為係全入口為主噶嘛， 係啊，因為主要係法國入嚟啦，嚇，即係法國係喺歐洲嘅最大輸出國。咁因為而家嘅仲喺歐盟裏邊咧，就唔可以立一條咁嘅法例嘅，因為歐盟自己人啊嘛，即係啲貨物冇咁樣嘅限制噶嘛，係啊，咁但係咧就呢一個工黨議員咧，佢叫做 David Drew， 就輸咗啦，即係投票嘅時候咧。就唔夠票過唔到呢條法例嘅。咁其實咧，即係而家講翻轉頭咧，英國係其中一個想咁樣行嘅國家啦。咁其實喺歐洲第二啲地方咧，即係譬如係澳大利亞、捷克啊、德國啊、意大利啊咁樣咧，都已經有啲法例，我唔禁得俾你輸入嚇，因為喺歐盟裏邊。但係咧，佢哋亦都有啲法例咧，就係、是、禁止你。大家想象到啦，即係灌嗰啲鵝或者鴨咧， 就揾個漏斗夾硬塞佢，嘈鼻佢咁樣啦。咁就唔俾用呢種 運。係咧，因為你話從一個商業嘅角度，當然你唔俾我係輸入啊，任何一啲嘅即係貨品都覺得係商業角度方面有啲嘅不合理啦。但係啦，今次咧，你話講到鵝肝或者鴨肝，就好似 Andy 咁講啦，有好多人咧都係用一個人道啊，或者用一個動物道啊，動物嗰個嘅即係生命嚟講咧，係用呢一啲嘅理據去講，因為頭先你講到啦，係強制性咁係夾硬去喂啲嘅鴨啊或者啲鵝佢哋食得多先至會，其實鵝肝。如果是医学咁讲，咪即系叫 fatty liver 咯，系咪？即系话你有，即系好似脂肪肝咁样，系咪？ 系呢样药食品， 嗯， 系啦。咁所以，譬如喺欧洲嚟讲咧，就虽然佢哋话出入口咧就好难做到，禁止， 嗯， 但系就个饲养方法啦，或者咧系根本唔俾你自己本身生产呢种咁样嘅食物产品啦。咁，嘅法例就有嘅，咁，但系英国就想行多步啦，就唔俾进口啦，结果就唔得噶啦。咁，喺講翻我哋自己亞洲啦，其實而家嘅啲統計數字咧就睇到出嚟啦。法國咧係差唔多咧係佔咗全球生產嘅68%啦。啲鵝肝、鴨肝咧主要係來自法國嘅。喺，西班牙咧就喺歐洲就跟住佢嘅啦，排第二。但係佔10%+咁嘅啫。咁，但係咧就最近法國咧有啲公司咧。就去咗我哋中國內地投資嘅，咁，所以中國咧而家其實都係個鵝肝嘅比較大嘅生產。 亞洲就可能已經係龍頭嘅咯喎， 係啊，咁我哋即係中國隔離鄰居印度咧，咁佢哋就調翻轉啦，就立咗條法例咧。 佢哋好似係第一個嘅國家咧，真係用呢一個叫 ethical ban 啊， 嗯， 即係嗰個我哋話係道德上面咧嘅睇法，就係去 ban 咗呢一件事 嘅。係啊，其實佢2014年做嘅，印度就係，是。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有少少得意嘅地方。開頭唔係佢嘅，印度唔係第一個地，即係第一個咁嘅地方。其實第一個地方啦，即係唔係國家啦，係美國嘅芝加哥。佢喺2006年咧就已經係有法例咧禁止生產同埋售賣鵝肝啊、鴨肝啊咁樣。咁不過咧呢條法例咧2年之後咧就俾人推翻咗啦。咁所以咧，你如果再數翻印度係第一個咧，其實都冇錯嘅。 咁但係如果你即係嗱，我哋而家睇到啦，呢一個嘅英國方面係做緊啦，咁啊美國方面紐約又做緊啦，會唔會都係呢個嘅趨勢？我哋話都係全球化，因為大家除咗係即係美食嘅角度以外啊，即係嗰個動物嘅權益啊，甚至乎健康嘅理由咧，都係會即係繼續去拒絕啦，或者係大家都唔想再去欣賞或者去食呢個法國嘅名菜。 係啊，我諗全球嘅趨勢都係咁樣啦，其實咧就每一年嘅11月25號啊，就即係反對食用鵝肝呢個運動咧，就定咗嗰一日咧就係世界反鵝肝日啦。咁就已經係國際上高咧有一個咁樣嘅全球嘅運動。咁喺翻我哋香港啊，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咧？就4月啦，好似係。咁我哋城大咧就有一個即係動物嘅醫療中心係開幕嘅，咁有一個儀式啦，就係啲大學嘅啲主要嘅人就去切燒豬啊！ 哦，係啊，咁呢個真係喺香港甚至乎好多國家切燒豬都係呢個流行嘅慶典嘅時候嘅必須要做嘅其中一個儀式啊！ 咁但係之後咧，其實都好多人喺度咦話你個動物醫療中心燒豬唔係幾襯喎咁樣，咁之後大學咧其實出咗一個聲明就話會考慮咧以後。即係喺呢啲儀式裏面咧，都唔再用燒豬啦。 啊，有冇一個諗到一個替代品味咧，或者一個替代嘅儀式味咧？真係嚇。 其實唔一定要有嘢食要切嘢嘅，係咪？咁當然再之前咧，其實好多大學亦都即係個餐單上高咧就冇咗魚翅啊咁樣啦。 係係係。 咁我諗呢度咧都係朝呢個方向走噶啦。 係啊，其實都係有呢一個嘅環保嘅因素啦。雖然我哋話好多時嚇喺個經濟角度就冇得咁計噶啦，乜嘢都會一定有受影響，但係睇下你衡量嗰個輕重，邊樣嘢係為大家嘅主流去睇法嘅啫嚇。 係啦，我哋。是啊，最後一句啊，香港就冇呢啲法例啦，暫時。 咁但係食嘢都係適可而止啦，係咪？ 自己嘅行為嚟做啦，唔使下下都要立法嘅。 知道。咁今日多謝曬你 ，Andy。 好， 拜拜。 晨光大學。 都霎时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 某个兴趣班参加的钟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望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种种或似清风不需认同意志会令人反复的思索收获跟成功世界爱庆祝清晰的指数为何未信服幻想数前途若过分朦胧未怕没睡谱仍可穿梭时空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掏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听着求学那缩拥再加倍冲动 呢首歌嘅 feel 林奕康啊，重读兴趣班啊，出边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嘅。先听听十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太古城中心外，昨晚有市民遇袭，五人受伤，当中两名男子危殆，一男一女情况严重，另外一人情况稳定。多名伤者包括民主动力召集人、太古城区议员赵家贤，他被人咬甩耳朵，另外亦都有人被刀斩伤，涉嫌施袭的男人亦都被人围殴。警方说有至少三人被捕。有伤者的家人说，有人突然取出一把刀向人施袭，并以拳头打其他人，即使已经倒地，仍然继续被人袭击。赵家贤是今届区议会太古城西参选人，同区的参选人还有经民联的丁王。大批防暴警察凌晨过后，在将军澳上德村和广明苑外围施放多轮的催泪弹驱散，亦都多次向民居的平台发射催泪弹。现场消息说至少三人受伤，被送上救护车。其中一人由担架送上救护车的时候需要固定头部。科大学生会证实其中一名的伤者是科大本科学生，怀疑躲避催泪弹期间由三楼堕下至二楼受伤，需要送院抢救。伤者家人和科大学生会成员已经到医院了解情况，据悉伤者需要接受手术。广明苑业主立案法团主席柯耀林说，防暴警员午夜之后向停车场上层发射催泪弹，有人从上德村一个停车场三楼跌至二楼，伤者当时出现失禁和血液呈浓稠，估计他是被催泪弹击中。柯耀林有参加区议会的广明选区，同区的参选人是现任区议员民建联的庄元栋。 政府嚴厲譴責在多區出現的襲擊和破壞行為，批評危害市民人身安全和擾亂社會安寧。對於昨晚在太古城發生的傷人事件，政府發言人表示深表遺憾，並嚴厲譴責暴力行為，呼籲意見不同的人士放下分歧，保持理性克制的態度。发言人话，有蒙面暴徒寻日下昼起肆意破坏港铁设施同埋个别嘅商铺，导致唔少嘅大型商场提早关门，令多区陷入混乱同埋恐慌。有人又喺屯门区堵塞商场嘅主要出入口，罔顾大众安危，批评如果商场发生紧急事故，将会严重阻碍市民离开，情况不堪设想，应予以强烈嘅谴责。发言人又说，警方必须果断采取驱散行动，拘捕涉嫌违法者，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一级方程式赛事，英国车手咸美顿第六次夺得赛事的总冠军，差一次就追平车神舒默加七夺总冠军的纪录。在美国站的赛事，平治车队的咸美顿以第五名起步，一直保持稳定发挥，成功以第二位冲过终点。平治队友保达斯赢得美国站的冠军，但他的总分数字上未能够追过咸美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5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暂时交通正常嘅。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月顺利村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龙窝村。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这一段都是慢车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至于港铁方面的消息啦，星期一至星期五啦，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的服务时间就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五夜晚11点半结束，星期六日就会在服务在夜晚10点结束的。机场快线方面，夜晚11点半至到尾班车只是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夜晚10点半开始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正常，截止时间为航班起飞前90分钟。另外，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中快线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低至到每小时60公里。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部lift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部lift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部lift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香港电台《康康 Top Ten》本周推介。 原来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Tones and I 咧喺 Busking 遇到嘅一啲经历啊！全球超过10个国家或者系地区成为冠军 ，Tones and I Dance Monkey。 Dance for me, oh, oh. I never seen anybody do that thing. 39岁来自澳洲凭着 busking 而入行的这位朋友 Tones and I 本周占第二位 Dance Monke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9嘅时间啦，咁啊先睇睇一啲有关于射击练习嘅通告先。咁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咁啊，记住啦，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啦，有白元乐同埋阿 O 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小华，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咧带听众们咧。上太空啊，好啊， 哦、好啊， 系啊，去到边咧？去咗国际太空站啊， 好啊， 咁即系国际新事啊。 而家系咪得个俄罗斯人喺上面啊？好似 唔系美国人啊，迟啲又再坐火箭。 我迟啲，得可能而家就系得俄罗斯。 系啦，咁啊，美国咧嘅防务公司啊，洛斯洛普格鲁曼咧，就喺上个星期六啊。发射了呢个天鹅号座的运货太空船上去国际太空站、嗯、即是很正啊你当它是一架货柜车啦但是它是运货上去国际太空站的、 嗯、 即是射上天空的这样。太空船舱里面呢载的货物呢都很特别的、哦。那你觉得这些运货车运给太空人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呢小白。 食物啦， 補給品啦，係啊， 補給品啦，水啦， 係啦、 啊，需要做實驗嘅實驗品啦。 嗯、 有陣時實驗品咧可能會係生物嚟嘅，或者植物嚟嘅， 係 通常都係拎呢啲 maintenance 嘅嘢咯嘅原料咯、 維修嘢啦， 係咯係咯係咯。 喂，今次有啲特別嘢，同埋有啲花邊嘢。其實太空人咧喺國際太空站咧都好鬼悶下噶嘛，咁、又唔係話即係運隻 DVD 俾佢煲下劇咁， 遊戲機唔通係 都唔係，驚佢哋玩物喪志啊！反而咧係俾啲細藝佢哋啊！今朝咧你咪同阿咪咪喺度講番茄炒蛋嘅， 係啊係啊， 咁啊講得兩講，大家哇食指大動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食谱出咗嚟啊！你又话点煮，阿咪咪又话点煮，你又话最后咧由番茄炒蛋系讲到暗裂咁样啊！ 你知唔知同咪咪咧做呢一个 KOL 咧 食嘢？ 哇！真系咧，你少啲烹调嘅知识，你都俾佢行住啊！ 系啊，连蛋方面都好考究，又话要食新加坡蛋， 真系 几嘴撩咧！ 估唔到， 听都未 点会有新加坡蛋？ 唔系，其实有嘅。 通常我买鸡蛋都系买湖北蛋啫嘛。 似啦， 湖北蛋已经好香噶啦，佢仲有新加坡蛋， 系啦，咁啊，喂，原来咧，讲饮讲食啊，或者咧煮嘢食咧，真系俾到大家一个咧好大嘅兴趣嘅，所以咧，今次咧呢一个咧，运货太空船咧，都特登咧运咗一个焗炉。同埋運咗咧啲做朱古力曲奇嘅材料、 哦， 俾、 哦、 太空人咧首次喺太空入面咧有烘焙嘅体验啊！ 咪住咪住， 系 喺焗嗱呢个焗炉上唔紧要啊， 系啊， 喺上面焗嘢都唔紧要啊， 系啊， 上面冇重力噶、 哦，系啦、啊，有烘焙嘅体验，点、啊、做到咧？ 重力噶、哦， 讲多少少俾你听啊！嗱，你即刻谂到呢个情况咧，咁当然啦，太空科技咧日新月异啊，所以佢哋都谂到啦， 焗部重力。 系啦，嗱，预计咧今日朝头早咧就会抵达国际太空站噶啦。头先讲嗰个叫做运货嘅太空船， 轨回嘅差唔多。 嗱，好啦，曲奇嘅面团咧系由美国嘅一间酒店集团提供嘅，咁啊。酒店咧就指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微重力嘅实验嚟嘅，咁啊目的咧就系舒缓咧长时间喺太空旅程咧，可以令到咧啲太空员咧都可以有得食呢个曲奇饼。咁有阵时真系热辣辣嘅一块曲奇饼咧，你食嘅时候咧觉得啊好 sweet 啊， 整污咗之后上去翻热唔得咩？ 唔得，佢话想俾太空人自己喺入边煮咁、样，咁啊点样煮咧？暂时呢刻咧未讲俾你听嘅，不过咧。估计咧成功之后咧，咁就会直情拍一啲视频，拍一啲 video 俾你睇。喂，太空可以做啲咩？入樽？ 唔系啊，仲可以整曲奇饼啊！ 大概我都估到佢点样可以令到个无重状态咧系嘅问题解决嘅。 系啊，咁啊几得意啊！目前咧太空嘅食物咧都已经系煮熟咗啦，或者系脱水嘅，即系抽晒啲水出嚟。 如果咧成功喺太空焗到曲奇饼嘅话咧，有望啊为到太空旅客咧开发太空餐。 哇！ 即系嗱，飞机餐就大家食嗰啲嘢都系有啲石子包住咁样嗰啲 friend 啦。咁但系咧太空餐啊！哇！有曲奇餅食都好似幾新穎。咁啊，今次咧運貨啊，除咗運焗爐啦，同埋曲奇餅之外咧，仲有咧一啲防輻射嘅背心啦。咁啊，都係用喺呢個測試嘅用途方面嘅。咁啊，幾得意啊嚇！呢啲太空嘅旅程好似講到咧，我哋自己有得參與咁樣。 係啊， 幾得意。 喂，有機會我都想。想上一上太空 系啊，咁啊，即系 无重状态， 系 咪？ 系啊， 浮下浮下，咁你唔过瘾啊？ 今时今日就焗曲奇饼啦，唔知有冇机会咧？太空可以咧喺无重嘅状态可以扑开一开香槟啊，盐倒泻，盐倒泻啊！ 佢唔会倒泻嘅，佢浅到周围都系， 到周围都系， 成个太空舱都系香槟， 倒唔到落杯啊，要舐翻啲香槟嚟饮啊！ 系啦，同埋咧，扑嗰下唔知有冇。无重啊嘛，同埋佢 系 气压舱嚟噶嘛，即系你要谂埋呢样嘢。佢唔知可唔可以 book 都冇。 好多时咧，啲太空人咧就系上去做好多呢一类型嘅实验，即系例如喺无重状态下，佢嗰个香槟开嗰下会唔会 book 一声？可能有个科学家，佢就谂到呢个问题，于是乎咧就佢未必上到太空啦，跟住就会将呢一个实验咧嘅结果或者实验嘅过程咧，就教啲太空人点样做。跟太空人咧就上去就做好多。真係做幾百個、幾千個呢一類型嘅實驗，然後就寫 report 就話啊，原來佢係冇 book 一聲嘅，喺呢個咁樣嘅狀態底下咧， 會倒瀉曬啲香檳嘅，或者 原來佢又冇倒瀉，原來冇氣嘅喎，上到上去係咪？ 係原來咧啲香檳嘅氣泡咧都會冇咗，抵消咗同個重力唔知點點成啦，我唔係讀理科咁， 都 即係有機會係咁得意啊！係 啊係啊，所以佢哋有陣時譬如汽水咁講啦，佢哋就算喺太空嗰度飲汽水，佢哋要用特別製特製嘅，即係嗰間汽水公司特製咗一個太空嘅罐，等佢哋可以喺太空嗰度咧就擠汽水出嚟飲嘅，就唔係我哋平時嗰啲包裝嚟嘅，呢啲都幾得意啊嚇。 係。 要 book 一聲嘅話咧，可能要揾下呢一位女歌手幫下手先得。最近佢香檳女郎。 为何天天都即像共同事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由聊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放野和人类对抗，心底枯竭了，齐来除下五六寸帐，跟我叫嚣。呜，喝杯香槟先再叫，谁也念太多，只有大笑。天生孤孤如狼孤，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 吻我，青春香槟哪来狠狠饮干先知唱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遗忘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路吧。难道你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盘完全无性化。也是夜深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挤美丽过，都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整樽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着我，魂欲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跑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肯归边先知着我，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埋笑，今天起不要扮傻。 一首作品系邓小巧， 《 香槟泪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系23度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噶。讲到红色啊，相信咧就要睇埋呢一队嘅足球球队啦，英超嘅利物浦啊，红军、哦。利物浦都有利物浦精神啊，仲有咧就系永不放弃嘅感觉。上个星期六夜晚嘅时间啦，英超嘅利物浦作客阿士东维拉啊，咁啊红军啊全场咧就系攻击都唔入。唔系啊嘛，又系咧，俾呢个 VAR 搞到咧，就系哇，喺头都痕晒。踢咗86分钟依然落后，不过红军啊，并冇放弃嘅争胜，佢哋嘅决心换嚟一个咧就重要嘅入球。结果凭住左闸啊，安德鲁罗伯神啊顶入攀平，加上咧就系沙迪奥文尼嘅黄金入球，再次咧戏剧性反胜2-1，热血到咧。虽然咧就之后咧就冇人就话到呢一件事系利物浦时间啦、啊，或者将以前啊曼联啊费格逊时间咧就相提并论啦，会唔会而家高普时间咧？始终啊高普咧去到利物浦之后咧就成就咗咧就系英超，我见到咧就利物浦有好大嘅改变，无论你各方面嘅成就咧都可以见得到咧，的而且确比之前啊系有好大嘅进步噶，欧联冠军啦、啊，以及咧而家咧就系领放嘅一种嘅局面，对利物浦嘅球迷嚟讲咧绝对可以话系非常之开心。好啦，英超咧真系可以话咬得非常之紧啊！成绩方面啊，吓英超嘅二哥曼城啦，今次咧就英超主场咧就系对住修咸顿啊，咁啊可以话咧就系上一仗啊，联赛狂吞啊，李斯特城狗蛋，今日周中嘅时间啊，英伦杯亦都咧就系输咗俾蓝月亮1-3。今次咧再次作客曼城球场啊，谂住咧又被大炒嘅时候咧，咁啊但系13分钟，修咸顿嘅中场啊，竟然间咧就起个远射，哇！喺漫画式起射啊！曼联嘅门将啊，艾达臣啊，想一抱入怀，点知咧就弹到个心口。霍特普斯咧就赶到咧执到只死鸡，咁啊半场咧就啊修咸顿领先1-0啊！你点估到啊？换边之后，曼城啊狂攻啊，梗系狂攻啦！ 輸嘅喎會，咁啊但係咧啊嚇。只系得个阿古鲁咧入到波，咁啊双方踢到补时咧都仲系一比一，咁啊以为曼城仲会失分之际，点知咧右闸嘅基尔霍加咧就接应啊左路啊，咁啊传哇，然之后咧就可以啊应声入网啦，咁啊都见到咧佢哋成队波咧其实对于个争胜嘅决心咧系非常之大嘅。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啊，咁啊霍加于咧就系英超上阵咧就272次啊。今场咧就系首次咧就取得入场啊，兼入球啊，兼且咧就系助攻啊，所以入波嘅球员啊相当之兴奋啊吓。好啦，再睇埋咧就系41岁，讲紧就唔系球员啊，毫无英超执教经验嘅林柏特啊，本季回归咧就车路士执教咧就系车路士啦。唔少嘅球迷甚至乎咧即系球评家都对佢充满住质疑啊。但系战绩就证明咗一切。咁啊，琴日朝头早车路士作客屈福特啊，凭住咧就系谭美阿巴谦啊，同基斯甸普列石咧就入波，咁啊赢2-1。近七场记住作客啊，作客嚟讲咧全胜，追平咗咧就前辈佢嘅前辈啊波比金保持嘅纪录。今日号称 Special One 嘅摩连奴咧，最叻都只系啊赢过6连胜啫，讲紧系作客噶吓。所以话咧，即系世事咧就无绝对嘅。有阵时啊，你以为佢唔掂啊，但系原来佢咧教波啊相当之得噶。咁有啲嘅朋友咧，以为你教波好掂啊，点知咧真系啊，成日都甩碌。讲到呢一个车碌方面咧，就要睇埋李维斯啦。佢又冇甩啊，咁啊相反啊，李维斯连赢17个月啊。在上一个月啊，咁啊亚洲锦标赛双冠嘅香港女神啊、女车神啊李慧诗，咁啊上个星期六喺白俄罗斯啊明斯克举行嘅第一站世界杯场地单车赛，咁啊喺女子争先赛击退一众90后之后啊，保持住17个月啊呢一个项目不败之身，世界一职嘅排名啊稳如泰山，亦都可以话咧就系为2019至到2020年啊新赛季打开一个胜利之门。佢嘅气势延续至到星期日嘅海林赛，依然咧喺呢度啊！作为香港人，我哋当然咧就系继续嘅撑住啊 Sarah， 希望佢喺单车上面嘅成绩啊可以越做越出色啦，系咪先？好啦，另外咧就系江文蔚力保一姐嘅位置，同样咧都系香港嘅运动员啦。世界女重嘅一姐啊，江文蔚成功保持住咧就系个一姐嘅地位。虽然喺星期日啊结束咧就系新一个赛季嘅第一站爱沙尼亚比赛，咁啊双月复出嘅Vivian 啦，未能够咧就企喺颁奖台上面，咁但系仍然能够咧就系保持住一姐嘅地位。佢同第二位中国嘅林星啊分数咧就系差25分噶。而星期日嘅女重剑啊团体赛啦，喺江文蔚缺阵之下咧，咁啊一众嘅师妹啊力战底下咧就16强止步嘅。我哋当然咧就希望继续咧就睇下欣赏得到香港好多出色嘅运动员啦，见到咧就系好多运动员努力嘅训练底下成绩咧就越做越好。咁我哋咧唔系运动员嘅咧，梗系为佢哋打气啦。 It's a long, lonely road that I've walked on my own. Never thought I'd end up in this place. I went fast, I went slow, then I gave up all hope. Cause I know either way it's the same. And I'm not trying to find somebody, cause no one else but you will do. Yeah, the real thing is gold, how I wish I could hold you.Cause I'm clear on the road I must take. And I'm not trying to find somebody, cause no one else but you will do. I'm getting close to stumbling over everything I need to say to you.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嚟到啊，星期一嘅朝早啊，8:08噶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节目咧，就声音上咧就换下人先啊，咁啊辛苦咗阿 O 同埋阿小白啦，咁而家接力嘅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有 Barbie 林慧。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吓，咁啊今朝早咧日子方面嚟到11月4日啦，星期一咧，咁啊呢一个嘅星期。六星期日咧，就香港地咧都即系几癫下啦吓，咁大家都睇到啲新闻嘅报道啊，又或者系睇到呢一个嘅社交媒體啦，以至到一啲嘅通訊軟件咧，即係咁咧，話俾你聽啦，外邊咧發生緊啲乜嘢事啊？咁即係唔係好相信咧？呢個係香港地嚟嘅，咁啊，實在太多暴力啦，太多血腥啊！哇，即係嗰啲咬甩耳仔嗰啲，即係哇聞所未聞啊！竟然發生喺我哋香港嘅土地之上嚇，咁啊，相信大家都會係有好多嘅唔同嘅情緒同埋感受嘅。不過咧就人哋係點諗我唔知。即系自己咧，我就系咁谂嘅，我都系一个小市民嚟嘅啫，咁所以咧，我有阵时咧就会咁谂啦。既然咧又唔系帮到啲咩手嘅话咧，咁会唔会我唔去加啲事端落去？系啦，唔好为边个阵营也好，唔好为呢个社会咧添烦添乱，即系你唔好走出去，又或者人哋有事故嘅时候，你仲走埋去喺度企喺度慢慢睇咁样，咁我咧系会选择，系啊，我系蛇龟嘅，我系会选择咧就快快脆脆离开，去到一个安全嘅地方，咁就唔好为任何人咧添烦添乱，咁咧系我自己咧喺呢段日子咧，即系嗰个叫做做翻自己嘅本分咁样咯，希望当系啦吓，咁当然有唔同人咧，有唔同嘅睇法嘅，咁但系就系有阵时有啲行动你做咗，你要负责任咯，吓，咁希望大家都明白咧，即系我哋应该系理智嘅，就唔好咁恐怖吓，我哋唔系野蛮人嚟噶吓，咁虽然咧而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咁但系希望咧大家都揾方法去滋润你自己嘅心灵啊，唔好咁燥热啦吓，咁至于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3度嘅，相对湿度咧55%啦，咁至于今日咧详尽嘅天气预测会系点啊 ，Barbie？ 嗱，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乾燥嘅，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未来数日咧，大致天晴同埋乾燥，风势颇大，早上咧天气稍凉噶。 咁呢排咧嗰个嘅天气嘅变化咧都系咁上紧噶啦吓，咁尤其是而家即系越嚟越感觉到咧嗰种嘅凉意啊吓，咁希望大家都要照顾好自己嘅身体啦。咁但系咧，如果你中意呢一种咧咁秋风送爽嘅季节嘅感觉嘅话咧，就好好享受一下啦吓。咁至于咧今日星期一啦，当然啦，8点过后咧，我哋都会有财经界嘅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嘅，讲下呢一啲嘅外围嘅市况啊，以至到咧投资策略可以点样去俾啲 tips 大家啦。今朝早咧就唔系我彭仔啦，今朝早咧揾阿 O 帮手啊吓，同我哋嘅财经界嘅朋友倾下偈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同大家聚焦一下咧，睇一啲财经大事啊。当然要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同我哋咧分析一下大事先。温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先同大家咧讲讲英国嘅情况，咁 啊， 大选咧有冇机会啊左右下咧汇价嘅表现啊，而且咧究竟啊英镑方面又点去走向呢？ 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而家咧英國咧就準備咧會喺12月12日咧就會舉行大選噶啦，咁而根據咧喺過去週末咧就英國時報咧就透露咗啦，就話咧英國首相嘅約翰遜咧佢個政選大綱裏面咧就放棄咗咧就無協議下脱歐呢個可能性噶，咁呢樣嘢咧係幾 值得留意嘅，因為過去嚟講嘅話咧，約翰遜咧一直都掛住喺後邊啦，就話如果佢脱唔到歐，即係冇，即係如果唔能夠係有協議下脱歐嘅話咧，佢會選擇咧係無協議下脱歐嘅。咁但係咧，今次喺個政綱裏面咧，佢放棄咗咧無協議下脱歐嘅可能性。咁呢個咧係值得留意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就脱歐黨咧嘅黨魁法拉奇咧就講咗翻，亦都講咗翻説話喺個週末度。佢就話咧，如果約翰遜咧應該喺今次嘅大選裏面咧，就把握嘅機會咧，就係咧就徹徹底底咧咁係脱離歐盟嘅。咁咧，如果佢係唔能夠即係攞個徹底嘅脱離歐盟嘅方案出嚟嘅話咧，咁佢哋咧就唔會話支持咧就保守黨嘅。咁呢樣嘢咧就值得留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因為大家要明白咧，冇錯，保守黨嘅約翰遜咧而家係領先其他嘅黨派，佢而家嘅支持率咧大約係四成左右。咁但係咧四成咧亦都唔中意咧係組政府嘅。咁佢但是你再看回第二大党就是工党，第三大党就是自由党，而工党和自由党都是倾向就是留欧的，当然不是他们自由党就主张留欧，但是工党就主张就是二次公投，还有他那个所谓的脱欧方案，脱完欧之后和未脱欧之前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分别，即是变相他们都是主张留欧多少少的。所以如果保守党是勝出嘅話咧，佢就唔可以咧同自由黨或者工黨去組政府，咁佢就可能咧就要同呢一個嘅即係脱歐派咧係組政府嘅。咁但係如果脱歐黨咧，而家就講到好清楚啦，就話如果你唔約翰遜你唔攞個即係實實在在嘅即係脱歐嘅方案出嚟嘅話咧，咁佢哋又唔會支持佢嘅。咁呢個咧會令到約翰遜會日後咧會有啲麻煩嘅，因為佢就算佢贏咗個選舉咧，佢都未必做到政府嘅。 咁去定留，脱定唔脱咧，睇嚟咧呢一刻啊，都未咁明朗，不过呢啲意识结果呢就即将公布啦。环球呢今个星期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国家啦，都有意识呢会出炉啦，系咪啊温生。 是啊，冇錯。咁喺今日星期四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咧就將會議息啦。咁面對住大選即將來臨啦，咁所以我相信咧，就算英倫銀行咧好大機會咧都會係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噶啦。咁息率會保持喺 0.75% 嘅水平嘅。咁就算英倫銀行真係改動佢嘅息率嘅話咧，我相信大家咧都唔會太理會噶啦，因為咧呢啲咁嘅少少息率嘅變動咧，我相信對即係整個英國金融市場啊，或者英鎊嘅匯價個去向啊嘅影響咧都唔會起到太大的作用的。个焦点我相信大家都会放弃，就话英国人民会怎样去选择脱欧定留欧呢样嘢咧，先会系重点所在嘅。 系咁啊，我同你咧就打电话倾下财金大事啦，等晨光嘅听众可以听得多啲啦。咁但系咧，中美双方高层咧电话谈话之后咧，就话呢个贸易战咧好似发展良好咁样，究竟实情系点咧？ 其實上個星期五咧，咁我哋知道咧，就中美高層咧就喺個電話談判之後咧，就雙方咧都出嚟講啦，就話咧就個談判咧就良好嘅，咁而美國方面咧更加預期咧會喺一個即係喺今個月內裏面嚟講嘅話咧，就可以完成咧初步嘅協議啦咁樣樣。咁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喺過去週末咧更加建議咧就話兩國嘅元首咧可以咧準備簽署嘅即係個協議嘅地點，咁啊會佢會建議咧。就是美國的愛荷華這個地方的。那特朗普就說，他說為什麼要選愛荷華呢？因為愛荷華是一個美國的農民的即重鎮來的。那而今次這個協議呢就對農民是最為有利，所以他們就建議在那裡去簽署這樣。那當然呢，那個日期呢就未定的，因為大家還在談的，談不談得成呢都還是未知之數。但我們真的覺得呢就說希望他談得成的機會是高的。那但是還有一樣東西值得留意的，因為呢去到12月15日咧，美國咧就將會咧係對另一批嘅中國嘅進口嘅貨品咧就會徵關税嘅，咁所以咧就市場咧又相信咧，如果今個月係達唔成到協議嘅話咧，咁下個月15日之前咧都要必須達成協議，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可能會美國會有進一步嘅關税啊，咁啊會有個壓力就會更加大噶啦，咁所以大家而家都好緊張，就話可唔可以喺今個月裏邊咧係簽署到一啲初階性嘅一啲嘅中美嘅貿易協議。 咁当中都仲有少少，唔好话隐忧啦，仲有一啲不确定性喺当中嘅。咁头先咧都讲过咧，话喂环球市场咧，或者都有一啲咧意识嘅结果啦。咁头先讲完咧英国方面啊，咁转个角度咧睇埋澳洲方面嘅意识会系点咧？ 好啊，咁啊，听日嚟讲过咧，澳洲央行咧就会议息嘅。咁啊，而家市场估咧，澳洲央行咧就减息机会咧就是、相当之低嘅。都系而家睇翻个澳元利率期货价格变化显示咧，而家市场估咧系少于10% 嘅机会率佢会减息嘅。咁就算咧去到明年嘅八月份咧，而家市场估咧都有只系1.5%嘅机会咧，澳洲系会减息嘅啫。咁即系似乎咧，市场已经开始觉得咧就话澳洲个减息周期咧有机会咧就告一段落噶。咁啊，过去嚟讲，澳洲央行咧就不断咧就恐吓啦，就话会再进一步去减息啦。咁但系睇翻咧，就澳洲央行咧亦都讲到好清楚，就话唔会去到负息嘅，即系唔会跟住其他一啲国家会去到一啲负息嘅情况。咁如果佢唔去到负息嘅话咧，其实你睇翻而家以0.75% 嘅澳洲息率咧，其实可以减得几多次咧，数都可以数到几多次啦，都唔系好多次嘅啫。咁所以呢个咧，我相信咧系令到咧近期咧澳元嘅汇价咧显著咧回升嘅最主要嘅原因。咁而家今朝早亚洲市场，我哋见到澳元嘅汇价咧就报69.15美仙嘅。 嗯，咁啊，心机旁边嘅你咧就可以听清啦。今个星期咧都好多啊，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咧会发生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嘅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先生啊，同我哋咧分析啊环球嘅市况嘅。唔该晒温生，我哋稍后再倾过啊，拜拜。 OK， 拜拜。 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哇，做咩有咁多眼镜嘅？ 我睇紧边副眼镜衬我今日套衫啊嘛，你觉得呢？ 我就觉得，既然你咁中意眼镜，好啱11月6日至8日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睇下一年一度嘅香港国际眼镜展。 你点知道我想去噶？香港作为全球主要眼镜出口地，今届眼镜展吸引到810间嚟自1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企业参展，希望帮助企业接通环球商机。 随住科技和工艺进步，眼镜设计都越来越多元化了。今届眼镜展集合各式各样的潮流主题眼镜，例如将眼镜设计结合几何图形以及鲜明颜色，特别有艺术感的。 还有钛金属系列眼镜，选用严谨而创新的材料和技术设计，镜框选用 100% 可回收及生物分解的天然有机纤维，既生命又环保。 而我就对一款最新智能眼镜有兴趣了，它将眼镜和蓝牙耳机融为一体，这个设计更加获得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奖，不如一起去看咯。 好啊，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黄天怡， 二台通识六十秒。 所以我爱作曲 Alex 风卫兰，作词 Shumika 周耀辉 Alex 风卫兰，主唱卫兰 featuring Alex 风卫斯 Shumika Daniel Chu。 告别的艺术，作曲陈建安，作词 Oscar， 主唱陈建安。Tonight 作曲 Ega 江海嘉，作词林若玲，主唱 Ega 江海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选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日。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又是时候呢等我彭爷爷呢讲样嘢俾大家听。咁呢一样嘢呢都系关乎呢一个嘅乐迷嘅盛事啊。正话呢因为听到呢一个嘅十大中文金曲啦，呢一个嘅候选金曲啦，咁兼且呢就系、是、提咗大家啦，就系、是、喺网上呢已经系进行咗呢、這个公众投票嘅。咁呢一个嘅网上投票呢当中呢都可以选出呢好几样呢就系、是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咧，有包括在内嘅一啲嘅奖项啦，除咗系呢个十大金曲奖啦，仲会有呢个最有潜同新人奖啊，优秀国语歌曲奖啊，呢、這个优秀流行歌手大奖啊，以至到呢一个嘅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咧，都可以喺网上度咧进行投票。是有你的參與的，可以啊。咁可能咧喺過去嘅週末開始咧，大家就即係透過不同嘅媒體咧，就會有一啲嘅信息咧發布到去你嘅耳邊啦，或者係你嘅眼前啦。咁啊，會知道咧嚟緊咧我哋嘅第42屆十大中文金曲咧喺今年咧嗰個安排咧就會同往年咧就好不一樣啦。咁我哋會咧就係製作一個嘅跨媒體嘅特別節目咧，嚟到喺一月份嘅時候咧，向大家咧係去公布翻咧各個獎項嘅得主啊等等嘅。咁就唔會咧好似往時咁樣啦，有一個嘅音樂會啊，或者會有一個嘅頒獎禮咁。咁但係咧，朋友你唔好以為咧我哋係唔搞喎，我哋其實係繼續有呢一個嘅歌曲嘅獎。项嘅同埋歌手奖项嘅选举嘅，咁所以咧系需要大家去参与嘅。咁我亦都知道咧，其实咧每年咧呢个金曲咧一去到咧公众投票嘅时候咧，阿芭比啊，啲醒目嘅乐迷咧真系会好有系统地啦，亦都系好有策略地咧，系会动员大家咧一齐去咧为佢自己心仪嘅歌手啦、偶像啦、佢哋中意嘅歌曲咧去投票嘅。咁譬如我唔知道你会唔会收到一啲咧？是類似呢譬如有歌迷呢組織起然之後就將一啲嘅信息呢就係廣傳嘅，係轉發開去嘅，咁當中呢都會係投票方面啦，就主要講到話某一位歌手佢喺呢一個嘅今屆嘅十大金曲裏面有啲咩候選歌，佢咧 list 曬出嚟， 哇！即係自己已經做曬一個調整啦，哇！好清晰啦， 即係話咧嗱，我哋咧係佢嘅 fans 嘛，咁我哋咧就如果要投咧，都係投呢幾隻好啦， 係啦， 即係咁樣投，因為可以投十大金曲，你可以投十隻噶嘛， 哦， 咁佢咧就 list 曬咧嗰個歌手咧今年咧候選。嘅歌曲系咩啦？然之后咧，佢仲有其他乜嘢嘅奖项可以系参与其中嘅咁样，咁佢就列晒出嚟，然之后跟住就会系一个歌迷会啦，又或者系一班嘅歌迷咧，就会自己咧系互相咧转发啦，咁嚟到去呼吁翻咧，嗱，你系真系支持你嘅偶像嘅话咧，就记得咧港台嗰个十大金曲而家投紧票啊，咁样 你就投佢神圣嘅一票啦。 吓，咁我觉得呢样嘢又。无可厚非， 几有心机嘅，同埋 系咯，因为佢都要做啲功夫 啦。 咁同埋咧，呢啲唔系犯规嘢咁啊，因为佢始终都系一人一票。 咁你公开投票嚟噶嘛？ 系啊， 咁话俾人知啫。 因为都系会需要你有一个即系。你譬如電話號碼，你係登記咗嗰個嘅電話號碼，咁你都係叫做有限度地去投票，一人一票嘅啫。咁所以咧就呢樣嘢啊，即係都佩服嘅，佩服啲樂迷朋友啊，為咗咧即係自己嘅偶像咧，都係肯花啲嘅心思啦嚇，嚟到去做一啲嘅功夫啦，去知道咧究竟咧原來我哋依家又做緊啲投票嘅工作，你又可以參與嘅，咁咪可以支持翻自己嘅偶像咯。咁如果係嘅話咧，就要把握時間啦，因為就呢一個嘅金曲嘅投票咧，網上公眾投票咧就去到11月10日嘅啫。系啦，咁日子又唔系太多嘅，咁大家记住登入去港台嘅网页咧，就可以咧好简单咁样咧，系见到呢一个嘅金曲嘅专页啦，入边咧就可以有不同嘅奖项咧，俾你去选项，俾你去拣咁样，可以系歌曲咧，亦都可以一啲人物嘅奖项嚟嘅。咁会唔会你都好似叫做歌迷会啊？

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名的联邦法院法官颁布临时禁制令，阻止总统特朗普一项限制移民的行政命令。特朗普针对移民的行政命令主要是要求移民获得签证之前必须证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可以在入境之后30日内购买医疗保险，或者有能力自行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特朗普宣称新政策可以减少联邦政府的福利开支。临时禁制令被指是在最后一刻落实执行。有移民团体估计，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会令到原本合乎资格的超过37万人无法获得移民签证，而影响最大的就是亲属移民。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08.23， 瑞士法郎 0.986， 澳元 0.691， 加元 1.314， 新西兰元 0.644， 人民币 7.038，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11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512.66 美元，卖出 1513.3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咁喺入口之前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系排到去碧桃花园噶，就系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啦，喺入口前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噶。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宝达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马油塘村噶，就系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宝达村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马油塘村。咁较早前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线嘅坏车咧，虽然就已经走咗啦，咁但系影响到而家都有车龙噶，排到去八乡路对出，就系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中线坏车就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咁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沙田嘅入口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新田围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彩虹村。喺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学道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啦，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咁提一提你港铁嘅消息啊，咁港铁咁多条线咧，除咗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时间咧有特别嘅安排噶，由而家至到星期五啦。服務咧就會喺晚上嘅11:30結束啊，晚上11:30結束。咁而星期六、星期日咧，服務就會喺晚上嘅10:00結束，晚上嘅10:00結束啊，星期六日。咁機場快線咧喺晚上11:30起至到尾班車，咁只係提供香港站啦，至到機場站嘅來回服務，中間就唔會停九龍啦、青衣啦同埋博覽館嘅。咁九龍站嘅市區預辦登機服務啦，喺晚上10:30會暫停。咁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正常嘅截止时间啊，系航班起飞前嘅90分钟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招招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星期一嘅朝早8:39啦，继续听紧嘅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阿 Barbie 啦，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嘅《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讲紧咧系网民啊，寻日发起啦香港人反警暴啊，七区紧急行街，咁就喺多个商场嗰度示威，咁但系就因为防暴警察咧就系强闯，咁就造成大混乱咁话，咁警方咧以有人破坏商店以及系暴徒逃入去商场之名咧，就先后咧去到过太古城中心啊、新城市广场、连翔广场、大埔广场、大埔超级城同埋荷里活广场。又在屯門時代廣場外就跟市民衝突，導致到這個商場被迫關閉，警方在各個商場拘捕多人，亦都造成多人受傷，又侵犯和拘捕多名記者。咁喺尋日嘅咁多不同商場發生嘅事件當中咧，係逐個睇一睇啦。咁包括咗咧，就話喺尋日晏晝大約係1:40到啦，喺沙田大會堂百步梯嗰度咧，就有大約100人聚集。咁至少有8个人咧係被制服帶走。有警員就向市民話：不要再提及咧係721。亦都有警員咧就鬧市民咧，就話壞咗個腦冇得救。咁在場人士咧就起哄，咁大約喺晏晝4:00啦，防暴警員就突然由新城市嘅巴士總站咧衝入商場中庭同埋二樓，制服至少有兩個人，咁有市民咧就係驚慌走避啦。亦都有人咧从高处就向警员咧系掟杂物噶，咁警员咧就系举高支枪，以及咧就系施放胡椒喷雾去还击，咁又将市民咧按喺地上边，现场都留有血迹。喺大埔超级城啦，咁就咧本来有街坊咧用啲纸壳咧喺地面嗰度砌出咧系反抗同埋系 free HK 呢个字样，其后咧有示威。破壞商場內，有示威者破壞商場內一間嘅野家，咁部分嘅收銀機、熒幕同埋係鏡面玻璃損毀，大閘上亦都係被噴上字句嘅。入夜之後啦，太古城中心咧外面又有市民係遇襲啦，咁就係至少咧係有5个人咧受傷嘅嚇，咁其中咧有一個嘅係嚟自呢一個嘅傷者咧，佢咧更加係被他人咧係咬甩咗個耳仔啊！咁亦都有人咧係被刀斬傷啊！咁啊，大批市民咧隨即咧係到場聲援，批評警方嘅執法行動，要求警方離開噶。咁呢一個咧就話好多啲暴力嘅描述啦嚇，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睇一睇《星岛日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官媒批集新华社咧系挑衅文明底线啊。位于湾仔嘅新华社亚太总分办公室大楼咧，上周六就被示威者大肆破坏。新华社咧喺网上公布咗多张大楼被毁坏嘅照片啊，可以见到咧大楼嘅玻璃咧就系碎落一地，外墙咧遭受破坏，同埋咧被喷上侮辱嘅字句嘅。中联办副主任仇雄咧就强调啦，全社会咧都系应该要抵制暴力，并且咧支持人民日报嘅评论表态。该评论咧就系怒斥冲击内地驻港新闻机构，系践踏香港新闻自由同埋挑衅文明底线，必须咧受到法律嘅严惩噶。中国记协亦都对呢件事咧系感到愤慨噶，指咧新华社系国家通讯社，承担咧重要嘅新闻报道职责，理应咧受到法律嘅保护，强调咧应该要谴责暴徒嘅行为，系对新闻自由嘅粗暴践踏，同埋咧对于民主法治嘅严重挑衅行为嚟噶。咁话呢一个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明报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反修例风波去到听日咧就满150日啦，截至到上个星期四，即系10月31日为止啊，有超过3000人被捕，近500人咧就系被检控噶。数据显示啊，咁啊日均被捕人数近期以倍计上升啊，即系每一日嘅被捕人数啊吓，咁啊检控率咧就系17%。有业务大律师批评警方喺示威现场大规模滥捕，有出席集会嘅女生因为被搜出3包生理盐水，被指可以用作制造汽油弹而被捕噶，最终咧都系获得无条件释放。该大律师亦都话到，有警员咧就怀疑侵犯被捕者，咁啊亦嘅侵犯被捕者嘅加密权。有青年咧就被警戒之后不发一言而被殴打，被人用镭射笔照眼，以及咧就脱去裤子。警方回应嘅时候就表示啊，按法例，警方只要有合理怀疑，就有权拘捕相关人等。同律政司应否检控同埋法庭是否判罪成嘅标准咧系不一样噶。警方對示威者的拘捕行動越來越大規模，以及就是速度也越來越快。在9月16日反修例運動滿100日的時間，拘捕人數就是1453人，至到上個星期四滿145日的時間已經急增去到3007人，意味著過去45日之內警方拘捕1554人，平均每一日拘捕大概35人。反觀頭100日的時間，日均即是每一日平均拘捕人數就是15人。去到上個星期四，累計檢控個案超過就是500個，而拘捕人數就是 17%。警方回應的時間就話到，一向尊重就是被羈留者的尊嚴、私隱以及權利，並且有既定的程序處理被羈留者的。任何人如果認為受到不合理的對待，可以向警察的投訴課投訴。以上來自明報的頭版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香港文匯報的消息啦。咁喺內頁當中的港文咧，就講到話，暴徒近月咧多次破壞商店及公共設施的行為啦，令到香港作為安全的商貿金融中心的国际形象受损。咁啱啱出访英国翻嚟香港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寻日就喺网志度透露啊，有当地商界人士咧就因为香港近日嘅动荡局势而暂缓喺香港投资计划。佢并且警告话咧，持续嘅暴力破坏事件已经系对本地零售、餐饮以及系其他消费相关行业咧构成极度沉重的打击，私人消费下跌过往曾经不止一次咧，令本港失业率啊喺短时间内急升嘅咁讲。咁而陈茂波咧上个礼拜啊出访英国咧，同当地嘅政界、金融监管机构、商界以及系创科界嘅人士会面嘅，咁系探讨咧两地进一步合作。但有唔少咧与会者都反映啊，对香港现时动荡情况嘅关注，忧心事件咧何时先至能够平息？有人已经啊因而取消访港行程，甚至暂缓咧投资计划。咁话呢一个嚟自咧今日系香港文汇报嘅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东方日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咧就系话咧旺角四铺咧遭到连环嘅爆窃噶，恐受示威波及咧，店员忘记咗落闸，同埋 急忙落闸，忘记上锁。咁啊，讲到咧，旺角琴日凌晨咧有大批嘅示威者聚集啦，警方咧就调派大量防暴警察咧就系镇压平乱啦。区内嘅巡逻警力大减，令到贼人咧系有机可乘嘅。喺琴日朝早咧嘅八点几咧，咁啊花园街咧一间嘅家品杂货店负责人咧就翻去准备开门营业之际咧，经见咧收银机咧就有被撬毁嘅痕迹，店内咧亦都有被搜掠过嘅一啲痕迹啦，就怀疑咧贼人咧系潜入嚟爆窃嘅，立即咧就报警啦。警员接报到场调查咧，就经过负责人嘅点算，证实咧收银机入边咧超过万元嘅营业款项咧就系不翼而飞啦。咁啊，店内咧安装咗个闭路电视咧，就系遭到翻查啦。发现咧凌晨五点几嘅时候咧，一名男子咧就喺店内咧就系徘徊，咁啊未几咧就趁冇人嘅时候咧就系咧卷起咗个铁闸咧入咗去大肆搜掠噶啦。咁啊，其實咧，經過呢一個瞭解之後咧，發覺原來咧幾間附近嘅鋪頭咧，都係有俾呢個同一個賊人咧就係搜掠過嘅。不過好彩咧，其他嘅鋪頭咧就未有任何嘅損失嘅。咁亦都講到咧，話喺呢一個無警時分啊，即係冇警察嘅時分咧，刑事案件咧有上升嘅趨勢啦。就好似咧上個月七號咧，朝早就揭發咗最少三宗嘅店鋪盜竊案啦，就包括咗咧有旺角嘅一間電信公司遺失咗多部嘅手機啦，油麻地一間地產鋪咧就係被盗取两部手机啦，湾仔一间嘅药品护理店遭到咧涉款咧就系涉款遭到12万元咧系唔见咗噶，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应该要好好咁样留意啦。虽然喺任何呢啲好急忙要拉闸嘅时分咧，都要好好咁样咧注意住自己店铺嘅安全。 趁火打劫嚟， 系啊，真系呢四个字好啱啊！ 好，唔该晒 Papi， 再睇埋《经济日报》咁啊，讲到咧就系小朋友近视嘅问题啦。话到智能电子产品普及，唔少嘅家长咧就用嚟做呢一个电子奶嘴啊吓，咁啊应付咧又喊又扭紧计嘅小朋友，部分家长。就希望子女赢在起跑线，咁啊细细个嘅时间就已经要细路仔睇嗰啲学习语言嘅节目啊，即系望住个 mon 学习呢一个语言啦吓，或者咧。都真係得不償失啊！隨時影響埋嗰個眼睛嘅健康啊！好啦，有視光師就指出啊，一名男童三歲就已經有600度嘅近視，咁啊需要咧就三歲就已經戴眼鏡，或者咧就係同佢每一日咧睇幾個鐘頭嘅學習光碟咧係有關嘅。有研究指出啊，學前兒童如果每一日觀看多於兩小時嘅電子屏幕，出現專注力不足嘅風險咧，較每一日睇少於半小時嘅幼童多近8倍噶。世卫亦都有指引噶，咁啊话到咧喺今年初发表咗啊幼儿使用电子屏幕嘅一个指引，建议两岁或者以下嘅幼童不应该使用电子产品，两岁以上嘅幼童每一日咧用呢个电子屏幕嘅时间亦都唔应该多过1小时嘅，咁两岁以下咧就尽量唔好俾佢接触啦。另外啊，小朋友咧都应该每一年啊都检查自己嘅眼睛一次，最好嘅验眼年龄咧就系1岁、3岁同埋6岁。因为太细个，佢又表达唔到，佢睇唔睇到啦，系咪？咁啊，视光师除咗用仪器检测之外，亦都会用玩具吸引佢哋嘅注意力啦。凭住小朋友嘅反应观察佢眼球肌肉咧，系咪正常？好啦，咁啊，而零至到两岁半嘅初生婴儿咧，咁啊一个叫做减退远视度数最快嘅时期嚟嘅。3岁咧就要做呢个眼睛嘅检查啦，可以睇到呢个度数嘅变化。如果发现有问题咧，就可以即时治疗。咁啊，另外啊，则应该咧就系升读小一之前咧接受多一次眼睛嘅检查，咁啊以免视力受影响妨碍学习。咁啊，理工大学咧喺2012年发表咗一个文献咧，都几值得参考嘅。话到若果父母咧都系冇近视嘅，好啦，冇近视，子女近视嘅风险咧系49%。好啦，爸爸妈妈是但一个有近视，咁啊子女近视嘅风险咧58%。系啦，如果爸爸妈妈都有近视咧，仔女患近视嘅风险咧。就78%， 哇，70%啊， 78%系啊，差唔多80%添啊，系啊，大家留意住啊，呢个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星期一的早上的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看一下环球的市况，中美贸易战方面现在就疑似有得谈，想定埋地点，这一件事是不是一个催化剂可以提振一下今天港股的表现呢？ OK， 係咁啊，睇翻其實就即係中美貿易戰就上個星期五啦，咁就中美都開個即係電話會議傾過嘅嚇，咁亦都係達成咗一個一定嘅共識喺度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就上個星期五咧，美股做得相當好啦，咁樣咁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美國嗰個非農就業數據咧就即係好過市場預期嘅嚇，咁所以兩者咧加埋咧就推動翻美股咧就納指啦，同埋呢一個標普五百指數都係創咗歷史新高嘅嚇。咁啊另外一方面。就即係港股啦，其實就上個星期五啦，亦都係即係做好啦咁樣，咁啊升到上去咧27,100嘅水平嘅啊，咁睇翻依家黑期咧就再升多200啊，咁啊今朝早如無意外會高開啦，咁就係即係27,300附近嘅嚇，咁阻力位方面咧，其實恆指依家上面咧就有一條250天線啦，27,380咧，咁就係一個阻力位嚟嘅嚇，咁如果突破到嘅話，咁就應該上面個空間都仍然係幾多嚇，咁所以大家如果即係有比較即係少貨嘅話咧，反而我建議今個星期咧就可以即係著量加翻少少啦，即係買翻啲股份啦咁樣，咁其實可以即係短時間咧應該個走勢會係做得幾好嘅嚇。咁股份方面其實都可以留意一下咧，就即係石油股啦咁樣。咁主要原因有兩個，咁第一個咧就即係上個星期五個非農數據啦咁樣，咁啊好過預期嘅，咁亦都係即係刺激到咧即係個油價咧抽升咗3%。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過去一個週末啦，咁就傳出咗啦，即係沙特阿美啦，就即係上市個計劃咧已經獲批啦，咁估計咧今年之內會上市嘅，咁就估計短期之內啦都會帶動翻個石油股啦，就會即係做好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咁今個月咧就其實要講到咧即係。比較大嘅業績啦，要去到即係13號啦，係騰訊嘅業績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咧，短時間都冇乜業績咧，係即係會比較係大影響到個大市啦，咁樣係，咁所以大家都不妨即係今個星期即係可以即係即係買翻啲股票啦，咁就即係即係短博短線有一個比較唔錯嘅升幅嘅。 咁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啲石油股啦，係啊，唔該曬 Jason，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Oh，Good morning Bobby， 早晨、啊， 早晨，华梅姐。 嗨，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又系我华梅啊，我想问一下阿 O 同埋阿 Barbie 啦，你哋中唔中意食秋葵啊？ 哦、我又几中意 啊，秋葵正 啊，可以点嗰啲 wasabi 加豉油咧，烚咗嚟食咧，好似。簡單得嚟咧，又幾健康咁樣。 哦，即係阿 O 咧，你係中意食嗰啲係冰鎮係咪啊？係 啊， 係咪叫冰鎮啊？ 冰鎮好啊，唔好鎮低啲啊，係啊。 嗱呢、這個秋葵啦，有啲朋友啦就會係好怕噶、因為咧佢好似有啲散啊咁樣啦，咁、所以咧食嘅時候咧真係唔係咧個個人都接受得到嘅、不過咧近年咧又見多咗啦，喺呢一個嘅食物方面咧，秋葵咧嗰個處理咧就唔係話熟食喎，係將佢咧係變咗做咧抽乾曬啲水分啦、好似咧人哋嗰啲嘅乾果咁嚟到食啦，當好似咧薯片咁樣脆卜卜咁食喎， 豬肉乾咁樣，豬肉籽咁樣啦，係當口果係。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怕咧嗰種滑潺潺嘅感覺咧，咁啊食呢一種咧，即係抽乾曬水分嘅呢一種處理嚟到。食秋葵咧都可以尝试下喎吓，咁但系咧，你哋有冇听过呢？秋葵咧系我哋减肥啊， 真 系未听过。Barbie 有冇听过啊？ 冇、 冇听过啊。嗱，因为呢一、這个嘅秋葵咧，佢就系咧有一种啦，嗰啲叫咩啊？膳食 纤维啊，系、啊，仲要系水溶性嘅膳食纤维吓，咁啊，所以咧，既然系水溶性嘅，可以溶解得喺水里边嘅，咁你然之后咧又将佢食咗咧，咁就可以帮助你咧肠胃方面啲肠道嘅蠕动啦，同、埋又有啲饱肚感啦，咁啊令到你咧可以喺减肥方面咧又可以通便排毒。又可以呢有飽肚感覺，唔使食咁多，咁係咪好嘢嚟先 嚇？幾好啊！嚇、啊， 咁日本人咧仲犀利喎，佢哋諗到一招咧，就係、是、秋葵綠茶減肥法啊！ 哇！ 咁就據講啦嚇，有呢日本嘅女星啊，就係、是、用呢一招咧減肥啦，三個禮拜就減5kg，、哦、即係約莫啊十。磅多啲咁樣啦， 健康減嚟嘅喎，咁都係即係唔算好扯下，估計都有食下其他嘢嘅，唔係齋食呢一樣嘢， 日日飲油脂飲到晚嗰種咧。 嗱，咁佢咧嗰個嘅綠茶秋葵減肥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嚇，嗰、那個做法咧原來就係話咧，首先咧你又要係預備有十條嘅秋葵嚇，洗乾淨佢，另外咧要預備大約係一公升嘅水嚇，咁跟住咧綠茶茶包咧就要兩個咁樣噶，好啦，咁啊好簡單啦，要準備嘅嘢係咪？好，咁點整啊？咁就係、是。当然呢你个一公升嘅水呢就爱嚟泡茶啦，系咪、好啦，咁你嗰两个茶包我掉落去泡茶咯噃，泡好啦， 抌咗嗰两个茶包佢先，抌咗佢， 系啦，又或者流嚟敷眼，系咪啊 ？OK， 系 好， 物尽其用。 跟住呢就係、是、你个秋葵点做呢，你个秋葵呢嗰十条呢就将佢切咗个头之后呢就将佢呢就切短佢，咁、然之后咧就掉埋落去嗰个绿茶嗰度一齐泡茶。嗱，因为水溶性啊嘛，系咪？好啦，咁啊整完之后咧，你本来泡茶咧冲茶，跟住水滚茶靓啦，系咪啊？但系咧可以建议你，你呢一公升嘅绿茶咧又浸咗啲秋葵啦，你可以等佢摊冻，然之后咧放入雪柜，等佢咧八个钟、十二个钟后。拿翻出嚟再饮，饮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加少少蜂蜜嚟到调味，咁咧就搞掂啦。啊，你话如果你能够咧一日饮呢一公升水都，睇怕都可以减到啦啩。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咁嘅，秋葵也秋之。加埋绿茶仲好啲。 Bobby， 你冇 hashtag 啊？ 够钟啦！ 边有坏车，而系一带挤塞。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天主教坟场对开咧，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好塞啊，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就系东隧去港岛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八乡路。大榄隧道 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八乡路。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咧，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开源道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龙尾裕民坊。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呢一段咧都仲系挤塞嘅，龙尾大学道。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咧，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小朋友，平时你中意食啲乜嘢噶？ 我最喜爱食鸡撇撇，我最喜爱食豉油黄鸡翼。 哇，咁重口味嘅，食啲蔬果得唔得啊？ 唔得，唔得。 你再咁食落去，健康好快会出事，到时就真系乜都唔食得啦。 点算啊？ 保持每日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低盐飲食。上卫生署网站睇多啲有关资讯啦。 卫生署香港电台健康香港二零二五。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九点零七分嘅时间啊，继续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啊，你哋好啊吓。 你好啊，小白， 啲应人先得噶嘛？ 唔系啊，我谂紧你哋好，我谂紧，咦，你哋啊？ 你哋、 okay、 即系有林慧啦，有小白啦，有阿 O 啦，同埋彭爷都喺直播室入边。 系啦，嗱，咁啊，今日咧，咁啊，朱海婷就唔喺度啦。不过咧，啊，佢又有做咗个访问咧，今日喺我哋亲亲靓猪妈入边出现， 仲带多个人嚟添， 带多个朋友嚟啊！咁啊，就系卓娜啦，大家一齐听下佢哋有啲咩分享。 成光地先，亲亲靓猪妈。Mommy, I love you. 好啦，今个星期啊，今个月啊，呢个亲亲靓猪妈我请嚟嘅嘉宾咧，其实讲翻咧，我哋识咗好耐，我哋识咗超过十年啦，亦都可以话，即系如果你讲喺电视圈嚟讲咧，我哋都系同一年入行嘅。不过近年咧，我认识佢咧就系一个好幸福嘅人妻，同埋好有爱嘅妈咪，佢就系杨卓娜啦。早晨， 早晨啊 ，Heidi， 多谢你揾我啊。 哎呀，唔好咁讲，其实讲翻啦，我哋可唔可以讲我哋点样识啊？ 可以啊，可以。 其实我哋系同届咧，就参选呢个香港小姐。 系啊，系啊。 我是六号，你是三号， 大家好。 系啊，所以识咗真的好多年，唔好数几多年就算啦。但系咧，我发觉咧，同卓娜咧，嗱，以前我哋参选咁啊，女仔咁样倾偈啦。但系近年咧，其实见咗卓娜多咗咧，当然就喺剧集方面啦，同埋咧都系喺即系一个作为好有爱啊，一个好幸福嘅家庭啊，一个妈咪一个太太嘅角度去睇、嗯。先讲翻先啦。如果你话近期嚟讲咧，我真系追足晒咧，你演出嘅剧集咧就系 B B 来了，系啊，金牌培月圆啊，吓， 系啊。 那个角色其实一早俾你去演绎，你当时都已经是一个幸福的妈咪啦、嗯。但你的这个培月的阿苗是不是他角色是比较苦情的，怎样去揣摩这个角色？ 其实阿苗在他职业上即要处理 BB 那些东西对我来讲并不是太难的。 嗯、 即很多人说、啊、你做出来好像很专业、哦、其实不是好像很专业，其实我真的 是 专业， 因 为 你 做过 妈 妈。其实我真的很多东西我都懂得去处理。样但问题是、我 focus 在阿苗的身上反而是佢嘅感情啊，佢嘅故事啊，咁嗰个背景上面，我用咗好多功夫嘅。咁我好中意阿苗呢个角色啦。 我哋睇都好中意啊。 系啊，佢自己系一个好有经历嘅女人啦。咁同时咧，佢亦都好坚强嘅。佢系一个外柔吓，俾人感觉。 但係其實係內剛嘅喎，又咁咧，其實咧，我覺得同我本身咧嗰個性格都幾似嘅。 嗱阿娜咧，我見翻你娜啦嚇，咁我認識你咧，當年我一見到你咧，我就成日眼瞪嘅聲，我覺得你好有古典味，即係我即刻諗，哇！呢個女仔影古裝應該會好靚啦，咁所以一直都有即係留意翻你嘅演出啦。但係你俾我嘅人嘅感覺都係其實你好柔情，個感覺真係好柔情，但係唔係，其實你好硬淨。 其實我個人咧好詩情畫意嘅，係即係我咧係即係可能大家俾大家嘅感覺，點解我覺得有柔情嘅一面？可能我係我好中意一啲 藝術 好靚嘅嘢啦嚇。咁同埋我好中意。个靓嘅嘢包括系音乐啦，所有艺术嘅嘢啦，靓嘅人啦，所有美好嘅一切啦，包括系所有有爱嘅嘢，我都好中意嘅。咁我觉得你当你喺一个咁样嘅氛围嘅环境下边咧，你好难咧唔变得好柔情嘅。咁我谂你都系啊，其实系所有嘅女性都系有呢一面嘅，但只不过咧你系点样去发挥佢出嚟嘅？咁我冇刻意去展现我柔情嘅一面。 sorry， 只不过系感受到， 系感受到，可能我嘅兴趣咧太多啦。咁 我记得你手工系好叻嘅，即系你以前咧，就算即系譬如啲衫啊，你会整啲 DIY， 可能帮自己。可能瘦啲嘢上去啊，令到佢靓啲。 好中意，我到而家都好中意。咁而家就会将小朋友嘅衫啦、B B 衫啊，睇下点样去发挥下啦，咁样或者将啲旧咗嘅衫点样变咗张被啊，咁样即系我会有呢啲方面嘅兴趣咯。咁可能你觉得我睇到呢啲比较女性啲系咪？ 系啊。嗱，卓娜，而家咧劇集方面都好忙啦，都一劇接一劇啦。咁之前其實咧，我哋另外一個咧好特別留意你演出嘅時候，就係《愛回家》同成班嘅演員啦。嗱，咁你有啲好拍檔，譬如達倫，我哋都喺呢一個親親靚豬媽訪問過佢啦。我諗你都頭先我哋背後傾咗一陣偈，其實喺個演藝嘅生涯當中咧，入咗呢一個處境戲劇，其實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好大嘅，我哋可以話人生嘅刺激嚟嘅，係咪？ 絕對係啊，因為其實其实都唔怕讲嘅，其实我个人咧都系好慢热。我入咗呢一行咧，可能有 我哋都十几年啦， 差唔嗱我距离咧入呢个爱回家咧，可能咧讲紧都已经差不多成好多年啦，成十年嘅时间啦，我都唔知道方向嘅。我从来都唔系一个好有目的性去做嘢嘅人嚟嘅，只不过觉得咧好随心嘅。我突然间想做呢样嘢，我就去试啦，去做啦。咁我冇一个好 well plan 嘅人生啦。咁 before 咁直至我 B B 出世啦，咁我开始咧揾翻自己啦。咁样入咗去爱回家之后咧，我发觉咧有一班好好嘅朋友啦，咁好啱倾嘅，咁令到我更加喺呢个演戏方面咧更加投入咗。 几得意嘅嗱，好多时咧都话女性啊，尤其是呢个圈子咧就系、是、未有家庭未有小朋友，哇，梗系拼搏型啦吓，努力去做好嘅事业，呢个系正常，我哋会以为。但系卓娜又唔系，好似你头先讲头十年你都系好被动，反而你系结咗婚做咗妈咪之后，点解又会令到你个人系喺当然做妈咪人生要好积极啦？但系连你喺工作方面都能够带动，系积极翻咁多啦。 好，其实好自然的一样嘢嘅，就系唔好讲话经济物质嘅问题啦。其实就系一个人版，我要俾我个女睇到我系一个好积极嘅人啊。首先系我要好勤力先啦，我要好正向啦，谂嘢啦，同埋我觉得所有一啲正確的價值觀，首先在我身上要建立起來先，我要給一個好好的榜樣給我女兒看。還有最現實的一件事就是那個經濟的問題，就是我先生啦，要做他要做的事，我都需要做我做的事。其實我不是一個是躲在家裡攤大手板問拿錢啊，或者是怎樣的人，就算他給錢我都會覺得是有壓力的，就是我不喜歡啦。總之我自己是有壓力的，任何人給錢我都是有壓力的。媽媽阿爸俾錢我都有壓力嘅，咁我係覺得，我以前可以使少啲，但係我好希望個女咧，就算我唔俾最好嘅佢，但係我都希望我俾到佢需要有嘅嘢俾佢。咁喺呢一方面之後，諗清楚之後，我覺得我係時候要揾翻屬於自己嘅嘢，而我咧一直都相信。其实我有信心我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只不过是我懒散。其实 before 我未生 BB 之前，其实我是 我一开始入呢行咧，我有机会去拍剧嘅、 嗯， 只不过系因为我唔识啦，去点样处理个角色啦，我拍得好冇自信啦，跟、 嗯、 住开始咧变咗我对剧集呢方面咧就系、是、失去咗兴趣。 哦、 有一段时间直情咧好惊剧集呢样嘢，一听到 PA 打电话嚟咧，我即刻要 cut 线。 啊，咁严重啊！ 我成有一段时间系劲推 job， 因为我哋其实咧一定会即系一班女仔去参选就会啊呢、這个咧就系演戏嘅样嚟嘅，呢、 啊 這个咧就系可能譬如系做主持，你系真系我哋一开始觉得啊嗱，梗系去拍戏。即系喺个剧集样嚟噶嘛？ 系啊，系中意嘅，系中意嘅。但系问题咧系当时咧可能系好多嘅原因啦，令到我未真系咧好投入到我嘅演戏嘅工作啦。咁、哦、我都觉得好可惜嘅，其实系、 嗯、 我都放弃咗好多嘅机会啦。可能冇把握到啦，好嘅角色咁样。咁如果唔系咧，我应该可以咧好啲嘅。 不过我 但系我觉得人生系应该有经历嘅。 都好多人都话啦，好多时咧有人生历练啊，有人生嘅体验咧，系帮到演戏、 啊。 你就纯粹咧。就真係可以體驗到咧，你先行咗你嘅人生先。誒、欸，原來你人生嘅經驗反而咧令到你喺演戲方面係可以去到另外一個嘅水平。 係啊，以前咧，因為咧其實咧係好淺白嘅，成個人生乜嘢都冇一張白紙咁啊，叫你去做 club。女即系入到去做一个小姐咁，完全你都想象唔到小姐点。你落 disco 都未知道人 disco 应该点去点样玩嘅咁 啊， 个人系好紧嘅，系放唔到嘅。咁、嗯、反而咧经历咗人生唔好话高高低低啦，即系其实有一定嘅体验之后啦，咁样其实都入咗行，你知啦，人工好低啦，咁其实都有吃过苦嘅时候嘅。咁、 嗯、 咁我觉得过咗呢啲时间。对，其实人生咧有好多嘅得着嘅， 系 啦，我觉得一啲都唔 冇嘢系白费嘅，一啲冇嘢会系白费咗 嘅。嗯，其实我有好多得着。 哇，多谢卓流嗱，你令到我哋嗱，因为我哋认识你嘅剧集同埋家庭，咦，今次反而你好立体咁咧，同我哋讲翻，即系可能你自己一啲我哋喺镜头前面见唔到嘅经历，令到我哋对你嘅人咧立体咗好多啦。咁、 嗯、 啊，下个礼拜吓同你继续倾嘅时候咧，就会真系入去讲下你嘅幸福美满嘅家庭啦。 亲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可以闭起双眼睛，追踪爱情。可以叫身体放轻。飞出去摘火星，在最好的风景不要醒，缘分的天空必须任性，而就算辛苦却没法暂停，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助，我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道也是错，离不开怪自己太傻，听到心跳声，漆黑里头仍能作证，睡到天光即使总要醒，前夜呼吸声多么动听，原没有终点，记住这路程，每段爱还是错，偏执兴奋无助，亦算甜蜜过，开心不必去想太多，我就算难受过，最终感觉难道也是错，同你恋爱值得，别说为何，每段爱还是错，真心恋爱人真亦算甜蜜过，开心过。 就算难受过，终没有将来，无必享受过。喜欢这幸福折磨。 一首嘅歌系吴若希嘅《每段爱还是错》，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53%嘅。咁啊，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风势亦都系颇大。早上天气稍凉噶，咁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噶吓。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歌曲，邀你投票肯定。 小鹿撞树记，作曲作词主唱王贤。 听你呼吸声柔和，我气息卷湿了日。 鬼才。作曲赵义沛，作词蓝奕邦，主唱周国贤。超友谊，作曲柯新峰，作词林一峰，主唱林义文。六号 at Rubber Band。 运动一年一晚，讲多少都可以，天天天天相见，一世未过电。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 itk.hk 投资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0号，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追踪31。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9:23，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电话旁边咧有啊罗启新啊，准备同我哋介绍咧今晚港台电视31嘅节目嘅。启新早晨， 早晨啊，彭仔，早晨晨光听众。 啊，呢排咧我都成为呢个32台嘅拥趸啊，长期。系啊， 哇！瞓唔得着啊，睇咁多呢啲， 都真系会瞓唔着啊，所以咧就睇到有阵时会睇到唔知时间添啊， 系嘛？哎，小心啊！ 会唔会得闲播下时咧？考虑32台， 咁你自己醒目啦呢啲吓 啊，系啦， 系咪要出啲声明啊？现在已经夜深啦，听朝唔使翻工你睇啦，系咪啊？啊，咁我同佢反映下啦。喂，咁啊，今晚咧嘅铿锵集咧，暂时咧。都守秘密啦，因为佢咧仲有一啲嘢咧喺度度紧啊，啊，所以咧今朝铿锵 集仲未砌起个古仔啊， 唔系未砌起啊，有啲嘢咧可能决定啦，出边样先啊，你知佢哋做好多古仔噶嘛吓， 哦， 所以咧今日咧我话到而家我仲未有资料啊， 系啊， 系啊，所以 咁一定系 更加值得留意啊， 即系一定系最贴近我哋嘅时事话题嘅， 对的对的，咁去到日常8:30啦，咁啊功不可没咧呢个环节咧，啊要讲下呢啲即系练功嘅嘢啦，一种叫克拉 夫啊功啊， 系啊， 哦， 克拉术啊， 嗯， 你知唔知系咩地方嘅摔跤运动嚟啊？你点都估唔到啦， 摔跤嘅蒙古嗰啲， 佢系乌兹别克。 哦，乌兹别克 系啊，听名就多啦，即系见都未见过吓。 体操啊， 啲女仔都几靓啊。佢咧就会有啲似柔道噶，而家咧听话好多柔道运动员咧都开始学习呢克拉术啊，咪多样嘅旁身啊嘛，咪打起上嚟嘅时候，咪 咁啊，梗系爱嚟保护自己啦。 系啊，尤其是如果你去到啲世界赛嘅时候，你可能会面对呢个乌兹别克嘅选手噶嘛。系咁啊，所以咧会介绍下呢样嘢。咁另外啦，喂，咁都同一啲咧就系、是、武道有关噶吓，即系武功啊。今日咧就系、是、防不胜防啦，就系、是、话如果你遇到啊有情敌或者任何人啦，系、用呢一个追锁断头台嚟去制服你 咩嚟噶？ 可能就系箍住条颈嗰只啦 吓。哇，个名咁恐怖嘅。 系啊，咁你应该点样咧吓？用边一招咧？今日就会呢、這个你会真系拍戏嗰啲咩？而家会教你咧一个叫。单脚抱腿术， 单脚抱腿 系 被闸嗰个啊，定 系被闸嗰个啊？人哋已经锁住咗你啦。 咁我而家你仲可以单脚抱腿啊？ 系啦， 已经箍住条颈噶咯。 系啊，我真系觉得，我都想睇下究竟系点样吓。咁跟住有另一个环节咧，叫香港印印乐啊。 嗯，姐姐啊，印尼姐姐啊， 冇错啊。即系我觉得咧，印尼姐姐咧就系因为有先有 是 菲律宾姐姐啦，咁、大家中意叫佢做彬彬啊嘛。 咁系咪好似个广告嘅？等我彬彬落先。 系啊， 如果你嗰个印印落， 我有印印落，咁印印落嘅好似好似嗰啲小朋友咧，咪中意用嗰啲咩头章咧印喺块面嗰啲咧。咁而家咧就系今日讲咩咧？印尼传统嘅新娘妆系点样化嘅咧？咁样 新娘子啊？ 系啦，我哋见到印尼姐姐化妆咧，通常都礼拜日佢出街嘅时候咧、化妆。 半若两人啊！ 系咯， 哇，靓到咧！ 揾边位啊？咁样吓。 但平时咧又见佢即系牛记粒记，又踢对拖咁，又好平实。 咁同好多 起上嚟啊，真系 港女都差唔多啫。 哦，港女系周知无日都会系全武装噶、哦， 系嘛？咁系你住喺住宅嘅，你住喺嗰啲高尚住宅区附近好啲嘅。咁呢个咧就系、是。咁要睇下啦，原來咧化妝裏面好多細節都含有呢個豐富嘅即係宗教意味啊，或者傳統習俗喺裏面嘅。 哦， 咁、如果今日咧就可以咧，即、係大家中意話咧就叫埋你屋企嘅人嚟姐姐一齊 講解，係啦，然之後就揾到錯處咧，就可以即刻咧係指正啦。 又或者問佢點解Why you do not do this 啊？ 或者做漏咗係咪啊？ 系咯，咁啊，又会访问一啲印尼化妆师嘅，咁、跟住咧，去到晚上九点半咧，就有野外自驾游啦，咁有我哋嘅二台性感女声啊，彭晴声演导航啊。 哦，佢系点讲噶？系咪唞好大啖气咁啊？ 唔单止你见到啲动物嘅时候咧，好似见到靓仔咁啊！哇，好中意啊！ 哇，鲜肉啊！ 系咁样， 系咪咁样啊？ 类似啦，大家都估到噶啦。咁今晚咧就系讲呢个咧狐猴王国啊，就系、是、马达加斯加咧，咁啊好多动物品种都独特噶。咁咧今日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咧就系、是、小岛嘅南边嘅一个叫做咧针刺森林。咁、针刺森林咧即系里边好多嘅即系树啊，都系嗰啲咧针叶嗰种啦咁样吓。咁咧就会咧接触呢一个狐猴妈妈同埋小狐猴、哦。 狐猴点写啊？ 狐就狐狸个狐，猴就猴子个猴。 哦，咁得意噶。 系啊， 一家亲啊， 系即系好似狼狗一样啫。狼狗点写？狼系一只狼，狼狗系狗个狗咯，系啊， 又啱啦， 咁样啦。咁去到今晚嘅十一点咧，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咧，就会有艺术有价讲啦。咁啊就系你知啦，哲学同埋艺术咧，大家都觉得嘿，我唔识呢啲嘢咁样。咁就系又会解答下点样分呢个艺术品嘅价值高低咧？点解有啲系咁贵嘅咧？系咪？俾钱你买幅毕加索翻屋企摆啊，你都唔识欣赏啦， 都倒转咗摆添可能， 可能你系啱咗啊，人人都以为你倒转，其实毕加索系咁样谂噶咋， 我都毕加思索啊， 系啦，咁样就咁可以咧就系了解一下啦吓，咁啊， 点解系死咗之后先贵嘅咧啲嘢？ 哦，因为已经住咗版啊嘛， 冇出产。 冇错啦， 啊咁啊，话喺由晚上八点到成十一点钟，啊港台电视31今晚嘅节目就系呢啲啦，多谢梁启新，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星期六在港岛区慎行动中，一架消防车怀疑被催泪弹击中，车内一名消防员落车同警员理论。消防处职工总会主席谢学忠澄清，当时有警员想分隔该名的消防员同防暴警察，所以在片段上睇落双方发生推撞。谢学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该名消防员落车同警员理论的时候，有警员已经即场表达不好意思。另外有警员同消防员都出现不礼貌的言辞，有警员担心双方发生口角，所以分隔两人。澄清片段睇到的推撞，其实是分隔两人的行为。被问到片段睇到该名消防员怀疑被警员围住，谢学忠认为是人数上的问题，因为当时有十几个防暴警察，但只系得一个消防员，所以睇落系好似被包围。昨日多个地区发生冲突，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七点半，有17人送院，其中两人危殆，两人严重。17名伤者年龄介乎19至55岁，除了4人伤势较严重之外，其余伤者分别有8人情况稳定，1人未确定情况，4人已经出院。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大女伍淑清接受内地《环球时报》专访，批评特区政府部分的公务员为了保持所谓政治中立而无所作为，更有甚者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去参加反政府游行。他认为特区政府应该反思处理危机的能力和经验。伍淑清说，香港近期的风波暴露出另一个大问题，是年轻人的思想状况。他指出，长年忽视对年轻人的国民教育，导致香港很多年轻人完全被社交媒体洗脑，成为反政府、反体制和反中国的人。这个将会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他认为社会已经失去整整两代的年轻人，而他会放弃这些年轻人，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跟他们讲些什么，因为他们的脑已经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他又相信香港经济的下行周期恐怕至少要持续三年。内地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谈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不获区议会参选资格。文章形容香港众志是港独组织，认为选举主任对黄之锋的裁决是于法有据、于理应当，确保区议会选举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有力打击港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得到广大香港市民的肯定。文章又说，黄之锋鼓吹民主自决，将香港独立作为香港未来前途的选项之一，其主张是明显和法律要求相违背。文章又认为，2018年1月时任香港众志常委周庭亦都被裁定立法会补选的提名无效，都说明黄之锋之流莫嚣张莫嚣横，不要想着在香港搞颜色革命，更加不要试图混入区议会、立法会这些的建制内平台搞策反。重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独在任何情况下都行不通，叫黄之锋等人要醒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53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5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4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81.1系升1.6，腾讯控股323.4升1.8，石药集团20.35升5.3，中国平安93.2升1.45，建设银行6.44升7仙，中国铁塔系报1.8升2仙，融创中国38.35升1.25，中手游系报3.8升3.2。 創科實業61.8升3毫，美團點評94.65升8毫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08.23，瑞士法郎0.987，澳元0.691，加元1.314，新西蘭元0.645，人民幣7.032，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117。港金現價報14,130元，跌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512.93美元，賣出1,513.4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永泰道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柴湾道回旋处噶，就系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永泰道有坏车啦，龙尾就喺柴湾道回旋处对出。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好快脆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青龙头一段咧比较挤塞啫。咁过咗呢段路前面。交通就正常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啦，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葵涌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就在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裕民坊。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地政总署的一次过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申请期已延长至2020年10月31日。如果你由2016年5月10日或之前开始已经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寮屋登记中记录作非居住用途的寮屋，就可以申请登记。如果有关的寮屋将来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可致电2231-3392。 我的享乐时代， 9:40喎，彭爷。 系啊，我的享乐时代啊。 早晨。 好开心啊！有啲咩享乐嘅我醒起啦。 系啊。 如果系咁咧，系呢个享乐时代，其实我系需要有啲嘢配合翻嘅。 哦，例如有咩我哋配合到你啊？ 例如呢一方面咧，就唔系呢只歌噶啦， 阿 芭比会知啊，因为其实我想讲呢个享乐时代咧，系同阿芭比咧有啲关系嘅，因为咧，哇，真系，我哋啊，上个星期五啊， 佢又去咗玩 啊， 系咪 啊？系啊，就唔止净系阿芭比同我嘅，仲有另外五台同事嘅，咁我哋咧就系叫做去咗支持一位嘅前輩， 係、啊， 記得啦， 係啦，佢又 Zo 哥哥 ，Zo Junior， 係啦 ，Zo 哥哥咧就開音樂會，係啦，由 Junior 變做 Senior， 因為咧其實都真係嘅，雖則咧自己咧睇好多唔同嘅音樂會啊，或者係啲舞台嘅演出啊，音樂劇啊咁。但我真係好少可咧，係去大會堂嗰度咧，係欣賞一個音樂會嘅。咁、我諗起咧，我如果係對上一次咧有記憶嘅，係響大會堂呢一類嘅場合啊，或者呢個場地嚟到去欣賞音樂會咧。已經是中學的時候了，中學的時候呢有些什麼聯歡晚會啊，還不知道什麼畢業慶典啊，類似這樣呢，就在那裡呢看過一些音樂會，就在大會堂那裡的。我現在講的大會堂是地區的大會堂， 是、 不是香港中環那個啊。咁上個禮拜呢就去了欣賞這個呢就在沙田大會堂的。咁其實呢都其實去之前呢都已經是留意咗好多嘅附近啲環境啦，做咗好多觀察啦，咁之後咧又不時咧要同阿芭比咧要聯絡嘅喎，因為佢啊比較咧係近嗰度嘅民情啊，佢知道嗰度咩嘅料子啊而家發生嚇，咁、所以咧就好啊，安全咁可以、可以咧就去到咧係支持啦，咁有陣時咧，喺呢一啲咧係屬於地區會堂式嘅一啲演出咧，即係少去還少去啊。咁但係去到之後咧，就見到咧，哇！真係高朋滿座啊，哇！咁都可想而知咧，即係不同嘅階層咧，即使你喺呢個演藝界都好啦，即係你不同嘅階層嘅演出嘅人咧，佢哋啊都會咧有自己嘅支持者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呢啲高朋滿座嘅境況咧，都真係咧唔係話咁難見得到啊嚇。咁當然亦都好鄧啊 Zo 哥哥開心啦，係嘛，都70。啊，唔係，佢話佢只37啫，係啊，佢話只37啫咁樣。咁喺呢一啲嘅場合當中，當然咧嗰啲嘅觀眾層咧都會比較係成熟一啲嘅哥哥姐姐咁嘅嚇。咁、但係就個氣氛咧好好嘅。我諗呢一類型咧懷舊歌曲嘅一啲音樂會咧，就向來都會有好多嘅捧場客啦。咁所以就我哋比較少接觸咧，就係呢一種形式嘅演出。咁呢種形式演出咧，你会见到佢真系以歌为主啦， 以歌会有一对乐队， 冇错，一对乐队啦。其实嗰个嘅置景啊，嗰啲舞台上面嘅效果啊，都真系咧 简单啲嘅， 唔重要嘅、最重要咧都系咧系音乐同埋嗰个歌曲，嗰、个歌手去演绎嘅一啲嘅歌曲。咁所以就嗰、个嘅舞台嘅装置啊，以至到啲灯光嗰啲咧，都系简约嘅、简约好简单咁。咁亦都演嚟到去支持啊，买飞入场嘅观众，我相信佢哋咧讲求嘅都唔系呢一方面嗰、那个。即系唔系 视觉嘅效果， 即系唔系麦浚龙同谢安琪嗰个演唱会嗰 舞台式啊，又 唔同啦， 吓嗜血啲咁样啊，吓 即系又系比较另一种嘅音乐会嘅形式啦。 范爷，我想问咧，阿 Zo 哥哥咧系咪都唱好多英文歌啊？吓 主要哇唱咗其实 应该80%咯，系嘛 99% 係英文 歌，係因為佢有一首咧就係唔係一首，有半首唱咗啲 廣東版嘅歌 ，OK， 咁啊得半支咁多或者，咁所以嚴格嚟講應該係99%嘅，咁同埋咧，即係哥哥姐姐嘅捧場客咧，佢哋都真係好投入嘅，都一樣係咧好有氣氛嘅，咁啊呢個咧真係叫做咧讓大家咧。即係有時候咧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啦。我見到現場其實都會有一啲後生嘅，咁我相信後生可能係請爹哋媽咪去睇嘅， 一家去睇啦。 咁啊呢一啲嘅娛樂咧都真係叫買少見少嘅，可能都因為即係你要係有翻咁上下。連枝嘅一啲嘅演藝人咧，去為大家做表演啦，因為來個體力其實都相當要求高啊，係啊，一晚咧唱成都2小時有多咧，咁你作為呢一個嘅即係咧，已經有翻咁上下連枝嘅一個歌手咧，即係淨係唱，雖然唔係話使點樣大型嘅舞蹈去跳係咪？咁但係咧，你淨係嗰個用氣運氣咧，其實要唱咧都真係要有翻咁上下嘅功力啊！ 係咯，即係傾偈方面就多唔多咧？即係你知 有時啲傾下偈嘅 前輩歌手，可能咧就好多人生閲歷啊！咁你知佢本身又好搞笑啦，係咪先？多唔多呢一方面同啲人傾下偈咧？ 都有噶，其實Joe哥哥都間唔時一首歌兩首歌之間咧，都會講兩句咁樣嘅。咁佢又係即係得得意意嘅。你知佢中文又未必係好叻啦，係嘛？咁但係咧，佢都好將自己啲感受講，唔會長篇大段咁樣嚇，唔會長篇大論嘅嚇。咁就當中咧都會滲入咗有啲咧佢自己嘅以前點樣去唱歌揾食嘅時候嗰啲嘅境況咁樣，咁聽落都可以當係了解一下咧，即係舊時嘅社會嗰個嘅歌壇係點樣嘅。 係啊，依家開 show 咧都唔容易啊，有啲 artist 朋友咧可能喂都賣緊飛㗎啦，都同你講咧話誒個 sorry 啊個 show 要取消啊或者唔開啦，譬如之前陳以正啦，咁又 cancel 咗啦，咁嚟緊啊傑仔啦，係啊又 cancel 咗啦。 但有啲都會繼續嘅喎、啊， 有啲即係阿傑倫又會繼續啦，應該希望可以啦。阿奕迅又繼續啦，咁文雪啊、冠中同埋世榮又下年2020啦，係啊，咁 呢一個嘅，所以今天咧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享樂時代咧，就係讓即係如果係比較少，好似咧彭仔咁樣比較少咧，去欣賞一啲咧，即係呢一類嘅前輩歌手開嘅一啲社區喺社區啦、地區嘅一啲會堂嗰度搞嘅音樂會咧，真係有另外一種嘅享樂嘅感受嘅。嗰種嘅有一啲親切感喺裏邊嘅，咁亦都令你咧係見識得到咧，即係唔係話咧。叫做叫民歌起舞，以至到咧即系欢呼拍掌嗰啲咁样嘅画面咧，唔系净系响红馆先会出现嘅，系啦，亦都唔系净系响咧少年人嘅身上出现嘅吓，喺你嘅爹哋妈咪，甚至乎你嘅祖父母辈咧，佢哋一样咧系会听到佢哋自己中意嘅歌啦，同埋佢中意嘅歌手咧，一样系会民歌起舞，一样会系叫晒啊，拍晒手掌啊，咁样个气氛啊，都系非常之好噶咯。 系啊，咁啊，最紧要大家开心啊，听得开心，睇得开心啊吓，咁啊。今个早上阿彭爷都挑选咗 Joe Junior 嘅作品咩？ 系啊，梗系要衬翻啦。呢一首好大家熟悉嘅经典嘅金曲嚟噶啦，英文歌《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Th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 feeds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He's sleeping on a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ayUp to greet me. 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Now that doesn't mean my eye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咧系打通电话嘅听众系边位啊？ 佢系 Winnie 啊，早晨啊 ，Winnie。 Winnie 早晨，早啊 ，Winnie 喺度吗？ 早晨啊， 早晨， 小八， 早晨， 系， 早晨，阿爸系咪 Barry 啊 ？Barry 啊 ，Barry 系啊，仲有阿 O， 早晨，早晨， 系啊，你好 ，Winnie， 你好啊，今日你点唱嘅系俾边位朋友听？ 系俾我仔仔啊！ 哦，你个仔仔 系点解咧？ 哦，好细个咋嘛？ 唔系啊，28岁啦。 哦，你好似啱啱生冇耐咁样， 系啊，把声好 cute 啊，好爱。 客气啫吓，咁我仔仔咧，因为两个月前咧就去 Vancouver 嗰度，Whistler 嗰度嘅。 哦 ，Whistler 系 就 个雪山。 系啊，佢就今次唔系玩雪啦，因为夏天，佢就玩 mountain bike。 哦，呢啲都系啲 X game 嘢咁好似啦， 系啊，危险咯，咁啊就跌咗落嚟嘅， 哦，整亲， 又跌断咗只脚，吓，咁都几大件事嘅，咁佢就好彩有人发觉到佢咧，就送咗入去Lion Gate 嗰间医院嗰度， 系，咁依家佢喺香港定喺嗰边啊？ 佢做完手术之后就飞咗一个礼拜就翻到嚟香港啦， 系，咁依家休养中啊，定系点咧？ 佢而家开心啲啦，因为佢已经可以揸返车同埋返工啦。 哦，后生仔复原得 快 嘅。 因为佢都伤咗七粒螺丝嘅。 哇，以后过关呢就会响㗎喇。 哔哔哔咁。 係咪真㗎？ 好 就听闻系啊， 金属反应器啊嘛，听闻 系啊， 但好似唔系嘅，呢个 又唔系啊 嚟嘅。 哦，系啊，因为我哋有一个同事咧，而家退咗休噶啦。嗰位同事咧，佢以前即系田径运动好手嚟噶嘛，又系咁样整亲只脚咧，又伤咗啲螺丝喺个脚诶，唔知脚定手嗰度咧。咁系佢话俾我哋听咧，佢过关嘅时候响噶。 但依家都可能唔使用嗰啲物料啦，因为有 3D 打印技术啦嘛， 系咪啊？ 如果系用嗰啲钛金属啊。 钛金属， 钛金属，可能 所以就唔需要嘅。 咦，咁阿仔啊，而家都已经叫做即系好得七七八八噶咯， 系 咪 啊？系啊，佢都可以唔使用扶嗰啲叫拐杖系嘛？咁样撑住嗰啲咧， 行山嗰啲手杖系咪啊？ 唔系啊，撑住个格底嗰啲咧。 哦，咁啊真系拐杖。 喂，咁你有冇煲啲汤水俾佢啊？即系通常妈咪呢家咧就会发挥一啲效用嘅， 系鸡脚嘅。 系啊，鸡脚啊，嗰啲 花生眉豆鸡脚， 以形补形啊嘛， 有冇搞呢啲啊？猪手猪脚嗰啲有冇啊？吓， 唔使呢啲嘅， 佢啲鬼仔性格嚟嘅， 都系 chicken soup 啦， 都系以形补形， 都系食翻薯条咯，同埋饮翻汽水方面啦，系啊， 唔好食鸡蛋牛肉，你话 why？ 系我西医系冇呢啲嘢噶嘛， 系啊， 系啊， 咁起码而家都叫好得咁快咧，咁唔使太过担 心 啦。 佢自己都开心翻咯，因为困咗屋企一个月咁。 佢阿仔都系好好动噶咯， 好好动噶。佢平日咧以前都成搵架单车喺嗰度叫咩啊？有一间茶楼嗰度叫川龙啊，系嘛？ 哦，大帽山， 大帽山山庄嗰度， 喺嗰度上去，然之后冲落嚟啊，即系嗰啲嘢。 我系你都即系心系心 嚟一嚟 嘅 心， 不过你啲关系都几好。阿仔会话俾你听啊，今日去大帽山下边玩车啊，妈咪。喂，其实即系到呢个年纪，可能又唔会交代咁多噶啦嘛，即系又惊哇，你讲得两讲又话危险，危险即系唔俾佢去玩啦咁样。 我唔会噶， 系咯，咁你又好开明。就是、 我觉得呢样嘢系揿唔到嘅， 系、最紧要佢注意安全，玩嘅时候吓、 但系佢系有一种冒险嘅精神， 由细到大都系咁噶。 系啊，我记得喺 Vancouver， 我哋喺嗰度住噶嘛，咁佢。佢咧一玩溜冰嗰度，啲小朋友个个都学噶嘛，一入去咧，佢一入去佢就砰一声跌咗落个地，吓到我死！ 吓跌咗落水定系地啊？ 个地咯，个雪个冰 即系 打 咗落去， 跟住佢咪有把刀嘅，我哋吓， 系啊系啊， 咁佢就砰一声跌咗落去，好惊啦！咁跌翻起身，再砰一声，哇系如是者十几次，我话你唔好学啦，出翻嚟啦，出翻嚟。咁佢就慢慢翻嚟我度啊，媽咪你係咪好驚啊？我話係啊係啊，好驚啊！你唔好學啦。佢話我唔痛嘅，你唔好驚啦。 我好勇敢啊，仔真係。 係啊，就係勇敢，我就係咁先驚。 係咪啊？誒，咁得㗎啦。即係佢有佢自己嘅本領嘅，可以慢慢到。 喂，啱喎。今个朝头早我哋揀呢隻歌呢真係好啱你喎，活泼好动嘅孩子喎，有 Dance Monkey 喎， 送俾你个仔呀， 好唔好 啊？我希望呢仲有一个愿望嘅，就希望啦，首先第一我希望我仔开开心心快乐咁样过去一生啦，咁另外亦都希望其实而家2019年呢喺香港係一个好动荡嘅年代囉，即係一个年份嚟 嘅。 即系全世界都系咁样，好似咁，我希望静翻落嚟，大家可以去沉思一下，和平其实系好可爱嘅，咁样咯。 快啲回复翻啊！好，咁我哋听住呢一首开心歌，咁啊一路咧就期待住。 希望你哋四位都生活得开心同埋快乐咯。 多谢， 多谢晒，好，拜拜 ，Winnie， 拜拜。 Take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ce them both in mine. You know you stopped me dead while I was passing by. And now I beg to see you dance just one more time. Ooh, I see you, see you, see you every time. And oh my, I like your style. Ooh, you make me, make me, make me wanna try. 呢一位嘅女歌手啊，通成奶咧系一个肥嘟嘟嘅女孩子嚟嘅， 好可爱噶。 啊，咁啊，唔单止啲歌好笑啊吓，咁个人咧跳埋舞都几得意嘅。 我哋听日见，拜拜。